早晨，朝早6:08的早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今日朝头早继续都是白元浩小白在直播室里面，先陪住各位听众一起起身，一起翻工又一起翻学。26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65%， 天气都是稍微干燥的，注意喝一些水啦，如果不是就很容易就缺水，个人干都不好啦。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每一个人在他们自己生命上面总是有几次大的转折点的，这些的叫做契机是怎样发生呢，或者是什么人和事会有这些情况可以出来呢，这样好了，可能就是因为你的老师啦，你的老师可能令到你有所改变，即是启蒙老师。另外呢，又或者是一些遇到，我们经常都说喂遇到贵人、哦。遇到贵人即是哪一位啊，在你的生命里面总是会有机会遇得到的。好了，遇到贵人呢是其中一个 issue， 其中一个原因可以令到你呢人生作出一个重大的改变，是变好的吧。好了，另外呢你都会发现、哦、当你慢慢越大的时候，屋企人嗰个重要性，好似我仔仔咁啊，我觉得咧佢系中意屋企嘅，但又唔会话好明白到咧就系、是、啊屋企人嗰个嘅重要性喺边一度，净系知道一定要有，亦都明白到咧就系、是、原来屋企人年纪越大咧，相处嘅时间亦都会越嚟越少嘅，咁啊呢啲其实都相对哲学嘅。好啦，亦都会发现咧，原来一个人嘅面子啊，即系你嘅 face 啊，其实越嚟越觉得。都冇乜所谓啦，其实最紧要咧系件事好，即系将自己可以嘅身位咧摆得都几厚嘅。咁如果你系真系咁样谂嘅话咧，咁啊代表你喺生命上面咧已经得到好多次嘅醒觉啦。呢啲醒觉可以令到你嘅生活质素啦，同埋令到你对人啊可以嚟得咧就系更加好、更加真添。你又可唔可以利用呢啲嘅原因，将自己变成属于自己心目当中嘅超人？做好自己，做好现在，你身边嘢有多啲珍惜嘅话，咁就越嚟越好噶啦。 有次多敏准时，有次都问责，有次系流话，成日照住镜，大大眼仔差啲爆镜。有冰冰咁似，冇似啲咁正。行路搭地铁，只系发哥嘅平凡人，系个平凡人。仲有银行文员似刹那人，打爆电脑日又扮夜又扮，日日扮人人定似似爱人，似大人，似爱人，好幼稚。叶问扮叶问，做叶问。我是谁？你是谁？好庆幸系我几次挨人命，挨人命，无力爆身，鬼咁多钱，鬼咁多女吓窒人，公众偶像，公众偶像，唔够分，边有一位，边有一位，没见过挨人命，挨人命，纯属似样，可以打机，可以写歌，继续唱，中意我扮，可以照扮，系似样，好似呢位，好似呢位。个个叫我做堂弟，有钱有顽皮，单眼有龙鼻，谁又理会我努力作曲1984，我好少拍戏，你好少会理，期待我合照细路最多确实离奇，是确实离奇，是歌奇闻离奇，似铁甲人都全运气，日又扮夜又扮，日日扮人人敬似，似艺人似大人似爱人，好幼稚，叶问叶倩文叶佩文，人人又似宋慧乔。 Eric Kwok Iron Man，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晨光第一线，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六点十四分嘅时间，六点十五分啦。好啦，二十六度啊，咁啊睇睇天气先。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系干燥，最高嘅气温大概二十九度，吹和缓嘅偏北风，所以都凉啊吓。渐转吹清劲东风，咁啊离岸间中吹强风。嗱，夜晚啊晚上嘅时间咧会有一两阵嘅微雨。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咁啊本周后期天色就较为明朗啦。下周初咧，咁啊温度会进一步嘅下降噶吓。香港咧同埋内地啊，咁啊见到二月全面恢复通关之后，唔少本港居民啦，一得闲咧就会北上消费，吃喝玩乐嘅。咁啊以星期六同埋长假期嘅时间咧，尤其见得到个数字犀利啊！好啦，我哋睇睇有几劲咯。入境处嘅出入境数字就显示，十月啊，嗱而家就十一月七号啦，十月咧就有535万人次嘅香港居民经陆路或者就系海路前往深圳等等广东省嘅城市噶，咁啊亦都创咗咧就系单月嘅新高。好啦，比较起八月嘅纪录嘅时间就多咗3万人，所以你睇到嗰个即系全面通关之后嗰个力量啊吓。根据政府统计处早年的数据，香港人去到广东省旅游，扣除跨界的一个交通费用之后，平均每次消费开支就是680元。所以呢就粗略啊，好粗略推算，十月香港人在内地的消费额高达是36亿港元。好啦，咁佢哋就梗係觉得哇开心啦，有36亿港元嘅进账喎。不过香港嘅餐饮联业协会会长啊，咁亦都话到啦，咁飲食业同埋零售业嘅情况都十分严峻啦。以北上同埋南下嘅相差嘅数字计算啦，流失嘅消费额係以亿元嘅单位去到做计算㗎。咁亦都担心呢喺今年圣诞节都受到香港人外游嘅影响。咁预计2023年啊，全年嘅餐饮业呢个生意额最多亦都只係得1000亿元嘅啫。比较喺疫情之前嘅1270亿元呢，就相差咗呢就係20%㗎。咁佢哋话到呢，北上消费性价比高係一个不争嘅事实嚟嘅。即係你呢一个价钱喺香港食到呢啲嘢，但呢个价钱喺北上之后呢，发觉哇食到好多嘢。同埋嗰个嘅叫做服务啊，各样嘢，甚至乎系人哋嘅装修啊，都觉得咧系完全不一样啊吓。咁佢话到香港嘅食肆不论系租金、人工、食材等等嘅成本，都的而且确咧系靠内地为高嘅，所以售价亦都会高嘅。单纯睇价钱咧，肯定冇得斗，系输硬咁讲。好啦，根据翻入境处嘅数字，咁啊扣除咗机场啦、港珠澳大桥、启德码头同埋港澳码头嘅人次之后。话到咧就十月份头先提过啦，535万，咁啊反超咗咧就系八月暑假嘅532万人次嘅。咁啊反而嚟香港嘅数字咧就真系冇咁多啦吓，咁啊所以即系话到，其实而家我哋即系多咗人上去，就少咗人落嚟。咁你咧？咁听众你自己个情况又会系点咧？会唔会都系觉得北上消费 OK 嘅？定还是有阵时觉得虽然北上消费 OK， 不过有阵时下下咧又要过关舟居劳顿，虽然搭车都好方便，但系可能咧就会觉得冇喺香港纯粹系跨区咁嚟得方便快捷嘅，同埋你可能中意喺香港嘅，譬如游山玩水，游山玩水香港的而且确系好啊，咁啊呢一方面亦都可以留翻嚟香港，揾谂翻多啲唔同嘅方式去到消费。其实香港无论商场啊，定还是唔同嘅单位啦，佢哋亦都会揾好多唔同嘅方式去到做唔同嘅优惠，留翻大家嘅心喺香港消费嘅。 在世界角的咖啡店，最熟悉的地点，有拥挤的聊天，塞满回忆画面，翻看封存的老照片，像极了我们对话褪色，越用力越找不到原始焦点，为你写下的那首歌渐渐被你随包裹，努力缝合却失去资格，想把你冲进小孩，做你没顾虑的依赖，可惜换乘的下一站你不在，变成了我自说自话的感慨，女孩，可惜我只是个小孩，不懂配合你的无奈，被时间侵蚀的爱，最后只能选择放开。为你写下的那首歌渐渐被你随包裹，努力缝合却失去资格，从前小孩，做你没顾虑的依赖，可惜换乘的下一站你不在，变成了我自说自话的感慨，女孩，可惜我只是个小孩，不懂配合你的无奈，被时间侵蚀的爱，最后只能选择放开，以为有足够时间了解，在字里行间记录你的情节，这首歌才过一半，咖啡是熟悉的色，溢出的爱就要你从前小孩，做你没顾虑的依赖，可惜换乘的下一站你不在，变成了我自说自话的感慨，女孩，可惜我只是个小孩，不懂配合你的无奈，也许遗憾是对我们最好的交代。 这首歌来自王军的《小孩》。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好啦，6:23嘅早上啦吓，藏室咧，咁啊的而且确而家睇到有啲唔同地方嘅藏室都比较犀利啊吓。如果你系较早之前嘅法国啦，以及咧就系英国，咁啊而家咧就去到韩国咯，即系嚟到亚洲啦。根据翻咧就韩国传媒咧之前嘅报道话到咧，嗱首尔、仁川、大邱等等多个城市咧就爆发。嗰啲失患、哦、情况咧就普遍到咧就喺嗰啲公共场所，包括酒店、考试嘅地方啦、戏院啊，咁都有呢个问题出现。咁所以当地政府咧亦都咧就系拨钱啊出嚟要整整佢啦。咁啊有机会咧，由于喺啲旅客成日去嘅地方啦，都会见到呢一啲嘅叫做失啊，咁所以咧就连埋嗰啲旅客嗰啲行李夹啊。嗰啲結嗰啲碌咧都容易咧就有啲塞去到匿埋咗喺度，咁啊變相咧有機會帶埋呢一啲嘅塞咧就翻去酒店，情況咧都幾麻煩啊嚇，咁啊都非常值得大家去到關注。 啊，藏虱咧呢啲嘅虱虫啊，主要咧都系喺卫生欠佳嘅环境底下咧就产生嘅，亦都主要咧就系吸食动物嘅血液为生嘅，包括咧就系人类啦。佢哋可以透过咧二氧化碳嘅气味分别出咧就系有动物呼吸嘅地方。亦都话到呢啲嘅虫啊，之所以咧就叫藏虱啦，系因为咧床嘅边框啊、脚架同埋嗰啲罅比较上难以察觉同埋清理噶，故此咧呢啲地方经常咧都会出现呢一类型嘅虱虫噶。韩国亦都系香港人经常去旅游嘅国家地方之一啦。咁啊有专家就话到啦，旅行箧嗰个碌亦都系最容易匿埋呢一啲嘅叫做虱虫嘅。如果将啲虱虫带咗翻屋企咧，咁佢哋又即係开始散热嘅话，咁样就好麻烦㗎啦。所以呢，你哋返屋企嘅时间啦，即係各位听众如果旅游嘅话啦，返嚟嘅时候嗰、那个碌啊，一定要呢就係点都要清洁下佢，抹一抹佢，打扫下佢。唔应该呢就将佢直接呢就拎返屋企，应该检查清楚，甚至乎呢就係喷埋嗰啲叫除虫剂喺个碌嗰度。暗角位呢就打扫清楚之后先至拎返屋企。好啦，仲有啲方法㗎喎，例如呢就係检查一下身上面嘅衣物，因为呢啲嘅叫做虱虫呢就好容易喺我哋嘅衫裤鞋袜上面呢就黐住嘅。就好似嗰啲而家北海道啲雪虫咁样㗎，你行一转呢都已经係成身都係雪虫。亦都比之前呢我哋讲嘅时候就多咗十倍呀。所以而家當地嘅政府咧都呼籲，即係民眾咧出街嘅時候要戴口罩。如果唔係，呢啲蟲就好容易咧經呢個嘴啦，同埋個口咧就飛咗入佢哋身體嗰度，諗起都驚啊！好啦，繼續講翻啲虱蟲先。咁啊，虱蟲咧就要大家留意啦，檢查行李箱入邊嘅物品。咁啊，可能咧你整好咗嘅一啲嘅或者包咗入邊嘅物品啦，因為呢啲虱蟲實在太細啦，所以有機會咧就走咗入去。譬如走咗去，你买咗个好靓嘅相架，呢个相架咧，咁啊啲虱虫亦都跟住咗咧，啲相架咧就带埋你翻屋企，咁所以咧每一样嘢咧都最好咧就清理好佢。咁虱虫咧亦都系怕高温嘅，摄氏50度以上嘅蒸汽或者热水咧就已经可以将佢杀死噶啦。知道点样对付佢哋嘅话咧，咁啊就算出门口都唔使惊，可以开开心心翻屋企啦。 嘅新闻简报之前，揾嚟佢哋系 Lolly Talk。二人限定故事啊吓，26度嘅气温，转头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青衣淡江山路往船厂方向发生交通意外，警方在凌晨四点几接报，话意外涉及一架电单车，而人员到场之后发现一男一女伤者，其中男伤者在现场证实死亡，女伤者就送到玛加烈医院救治，她送院的时候清醒，警方正在调查意外起因。元朗公鞍路白沙村一个车房凌晨发生三级火警，没人受伤。事发在凌晨12点14分，并且波及一栋三层高的村屋。消防在起火35分钟之后将火警升为三级。现场曾经传出爆炸声。消防人员用三条喉和三队烟雾队灌救，在凌晨4点左右将火救熄。火警期间警方协助疏散30个居民和4只狗。消防话火场面积大约20米乘30米，并且涉及几个仓库，里面布满物品，包括汽车、零件和单车等。现场火势猛烈，阻碍消防员推进，而现场远离水源，消防要由400米外取水灌救，增加扑救的难度。至于火警起因，仍然有待调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华南县一座体育馆屋顶发生倒冧，造成三个人死亡，一个人受伤。事发在昨晚7点几，屋顶倒冧位置位于体育馆西侧二楼的篮球区域，倒冧面积大约是500平方米。事发的时候现场一共有7个人，其中3个人自行脱险，一个人受轻伤，另外3个人遇难，救援工作在凌晨结束。涉事体育馆隶属一间健身俱乐部，俱乐部负责人已经被警方控制，事故原因正是进一步调查中。内地传媒之前引述当局报道，屋顶倒冧和降雪有关。以色列军方继续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卫生部门说，当地死于以军袭击的人数已经超过10000人，当中包括4100几个小朋友和2600几个妇女。以军袭击亦都造成超过25000人受伤。加沙卫生部门又说，当地两间儿科医院和加沙唯一精神病院遭以军袭击。以军之前指责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在医院、学校和祈祷场所下面建立地道，以匿藏武装人员、储存武器弹药和策划袭击，但是哈马斯否认指控。另外，以军在星期日晚加大对加沙地带北部的空袭力度，导致加沙的通讯和网络服务中断，直到昨日上午才恢复。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一偏北风，渐转吹清劲的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夜晚有一两阵微雨。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色较为明朗，下周初气温逐步下降。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联系。各位早晨，欢迎喺香港电台。 开始我哋今日节目。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 欢迎你听住香港电台。 可以喺大气电波之中。 公共广播95年。 我系李联辉，好荣幸能够喺电台工作。咁我以前幕前开始啦，后来做到幕后，曾经喺电台、电视同埋教育电视咧都做过嘅。祝香港电台 再创高峰。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庆建香港，联系你我。 CIBS 人人广播， 我叫做林慧陶，阿陶是一个很喜欢天文的人来的。 我是张雅山，我做的是科普和环境教育。 Finding Through Broadcasting， 我制作了一个 CIBS 的电台节目，是希望去分享和细说星空的故事。 我的节目是带大家认识食材背后的科学故事，和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的。 无论担天 定是望地，都做到电台节目的。 CIBS 现正接受申请，俾你做电台节目。 成功申请仲有制作资助。 网址 cibs.lthk.hk。 截止日期11月30日。 CIBS 人人广播。 政府公布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政务司司长同副司长将亲自领导同统筹地区治理。不同经验和专业又熟悉地区事务的人士可以循各种途径晋身区议会。区议会聚焦地区事务，收集和反映民意，为市民提供贴心服务，致力建设美好社区。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 ，Vicky。 各位早晨 ，Vicky 咧都翻到嚟直播室入面啦。今日系2023年11月7日星期二嚟嘅，6:36嘅早上。今日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64%。喺直播室入面，当然唔只有我啦，当然系有小白啦。小白早晨， 早晨啊， 早晨啊，小白啊，我想问一下你，你喜唔喜欢制造惊喜俾人噶？ 麻麻地啦， 点解要 麻麻地都好 停一停 啊？照道理都应该唔会，你整惊喜做乜嘢咧？其实我又觉得， 如果咁你嘅人生啊吓，暂时嚟讲，有冇话制造一个惊喜系好令到对方系好 surprise 嘅？定系你每一次曾经试过制造一啲 无啦啦病呢啲都已经好惊喜噶啦，系啊，佢打乱晒你所有 plan， 或者如果。去旅行的时候发烧，几惊喜啊！系咪呢啲？ 咁有冇试过人哋制造惊喜俾你咧？ 冇啊，好似冇乜，好似真系冇乜。 少啲啊？ 系， 即系你本身都系比较喜欢大家攞出嚟讲嘅。 应该系唔系话我喜欢，系我人生入边比较上少接触到惊喜。系、啊。 咁你生日我哋都会捧个蛋糕出嚟， 都预咗啦，其实大家。 是不是我不信啊，我呢我是很喜欢制造惊喜的。为什么呢？因为可能是我妈咪都是。 啊、 我由细到大我妈咪都很喜欢制造惊喜给我的。 哦、那就好了。 是啦，那所以呢到我成长的时候，无论是我读书啦定是出来拍拖啦、啊、到结婚啦，我都很喜欢呢在一些微小的东西上面呢都制造少少惊喜。 通常在电影情节呢就是因为这些惊喜呢就有。 你想做什 么、啊、你明白了。通常都系惊喜，跟住就拎住个蛋糕出嚟嘅时候 ，surprise 你估唔到我喺度咧， 跟住就呆咗， 系啦，隔篱见到有人喂紧，诶、哎，喂紧食、啊， 睇得太多电视剧啦，咁梗系唔系啦，咁但系有阵时咧，制造惊喜咧都真系需要观察嘅，其实，无论你系制造对方制造惊喜俾对方嗰个系朋友啊、屋企人啦、啊，定系还是伴侣都好啊，因为我琴日咧就上网咧见到有一篇报道咧，我觉得几有趣嘅，咁咧就系讲紧就系、是、啊一个拍拖。两一对情侣拍拖，咁、那个女朋友咧就谂住咧好期待啊，去生日嗰段时间咧嗰几日咧有个好佢好喜欢的。 你知唔知个问题出喺边度？个问题就系出喺女仔太期待， 女仔太期待， 越期待咧， 唔系你听唔 就越失望。通常都系咁，即系条 curve 系 咁去， 所以唔可以有咁多期待，系咪啊？啲人都有咁讲噶， 系啦，平静平静，然后都系平静，系啦。 等我而家讲嘢都平静啲先。咁就系个女事主咧，就系去期待去睇一场演唱会。吓，咁点不知咧？谁不知差唔多到生日嘅时候咧，佢就发现咗，佢个男朋友竟然唔系带佢去睇演唱会。竟然是买了邮轮的三日两夜的套票咁样、去出去玩三日两夜。 咁、睇完演唱会之后去咯。 唔系正正就系嗰几日咋嘛。 搭咗。 搭咗。咁佢哋咧就喺度 崩溃啦。 系啦，嗌交啦。吓，但系明明我 都话系话咗， 我想睇演唱会噶、 系啦。 系啦，咁、个男事主就觉得吓。我俾咁多钱买邮轮套票同你去玩，点解你唔珍惜噶？咁样，咁佢哋就有呢啲争执啦。咁其实呢啲两性关系咧，其实真系有阵时惊喜唔系唔好嘅、但系都要睇翻对方需唔需要。 睇下嗰个邮轮有冇七日冷静期咯，系咪？即系边个有七日冷静期咁，你知点处理咯？ 唔系，或者你要睇下嗰个邮轮有冇佢喜欢嘅歌手喺上面唱歌咯，系咪啊？ 通常都冇噶啦，点会有啊？ 系啦，咁所以制造惊喜其实咧，唔系话啊，我俾 surprise 对方就算，其实都要去了解究竟对方需唔需要，佢想唔想要咧呢件事。如果佢假设个女事主一早就已经同你表明咗啊，我想睇演唱会啊，可能你真系买演唱会仲平过去邮轮噶，即系个男事主就觉得我俾咗咁多钱。 个女事主都已经讲咗话中意睇演唱会啦，个男嘅都仲走去买嗰个船飞，咁就自己攞嚟衰啦。 系啦，所以就系要睇清楚对方究竟系咪想要嗰一样嘢，因为有阵时咧，我哋唔系话即系每段关系都系啦，无论系朋友又好，屋企人又好，定系还是对情侣都好啦。有阵时你期待想俾一啲嘢对方嘅时候，人哋唔一定接受噶嘛。 所以 surprise 咧系唔应该准备喺嗰啲即系 call 系节日嘅时候咧，系俾嘅。 系啊 ，surprise 咧。是完全冇嘢发生嘅时候呢，我无啦啦又唔使多嘅，我冇得请得糖你食。 係啊， 喂喂喂，人真係几好喎、啊。 係啦、 接近冇成本，係啦，亦都个效果显著，唔、会影响到人哋，又叫咗个惊喜，呢啲呢就方法啦。 係啊，我都觉得係啊，所以有阵时。 咁多嘢点样嘥晒钱。 唔係，其实平时因为其实我自己我同我先生啦、都有阵时呢佢都好鍾意俾啲惊喜我嘅。 哦，咁好啊。 係啦，佢呢就唔係喺一啲大时大节嘅。佢係鍾意喺平时呢无啦啦放工返嚟呢一大堆零食咁摆咗喺度。咁、你嗰刻就 哇咁你好易氹喎。 唔係嘅，咁你都要知足嘅，唔係啲 surprise 一定要係哇好奢华。 好正面啊你个人，我用易氹，跟住你用知足去应对我。 係啊，係啊，我好知足，同埋我係好易满足㗎，同埋我自己有陣时呢我都会俾 surprise 自己嘅。 就是又是买一大堆零食啦，又 是。不是，有阵时咧喺个袋度咧，有几张钱咁样，你唔知塞咗喺边个袋，跟住突然之间发现，原来我嗰日摆咗张二十蚊喺度， 就觉得自己好有钱啦。 最紧要就系你，唔系最紧要系个心态，即系我哋面对所有嘢嘅心态都应该系宽容啲，系啦，同埋多啲包容性。咁两性相处其实当中就系需要有包容性啦。有阵时你站喺一件事嘅里面，唔好净系企喺嗰度，你褪翻后一步，离开嗰个舒适圈，离开嗰个圈圈，睇翻双方究竟想要啲乜嘢，即系个立场系啲乜嘢。假设如果即系如果啊吓，一段关系系会咁样嚟到去抽翻身出嚟睇嘅时候咧，我相信嗰段关系咧都会好啲，而且其实你都会了解到对方多啲，同埋会了解到自己多啲噶。 我都成日听嗰啲咩结婚五十周年嗰啲人讲啊吓，咁佢哋话到相处之道系点咧，就系冇立场， 冇立场， 你喜欢就得啦咁样咯。 都系噶，咁所以我就觉得无论系咩关系都好啦，即系制造惊喜呢一样嘢咧系开心嘅。如果想真系开心嘅话，咁就要首先制造惊喜之前咧就了解咗对方先。如果唔系咧，就空欢喜一场咁就唔好啦。 宇宙意外爆破，孩童也在变大，脱去束缚，寂静里有惊慌，但有风光。以后渴望深入地躯壳，有 猶如發現蟹狼朦朧撲朔，想辦法抵擋。青春的姿態不免怯慌，無聲裡接觸，無知語率真偷偷把我扯向遠方。遠處會有野狼，哪有最暖皮窩？風會吹過一些過錯，無聲可掀起痛楚。Let go of your life, you never know what you'll find. 浮雲如暗號，無端的傷口都會好。你有天碰到滿界哀痛，你有天會不斷退縮，怕這一世轉眼已虛耗，世界奧秘和創造。最后脆弱与年老，成人背叛伟大志愿宣布，青春里没有地图，呼吸够让你自豪，变化与光暗经过耳朵，无声中一生结果。 Let go of your life, you never know what you'll find, 浮云如暗号，无端的伤口都会好。你有天碰到有天会不断退缩，怕这一世转眼已虚耗，世界奥秘和创造，恬静到没有预告，世界会悄悄变得废墟，即使到处有恶意更多，我会守于你身旁，你我会悄悄变了记忆，即使再伸手也捉不到，看过壮阔烟火。 Let go of your life, you never know what you'll find, 神情如暗号，如初生一刻的满足。你有天碰到满界哀痛，你有天会不禁退缩，你会惊觉可以诞生到布满奥秘和创造，震撼到就似瀑布。 雨谦 AP 寂静的诞生，而家咧就系6:47啦，咁大家咧就要留意啦，而家系饮茶嘅时间。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十一月第一个星期二继续有茶艺课，导师 Catherine， 早晨 Catherine， 早晨 Vicky， 早晨啊！嗱，上星期咧我哋就讲完呢一个斯里兰卡茶啦，就系、是、石兰红茶啦。咁其实我又想知多啲咧，其实日本咧都有唔同嘅茶噶，好似系抹茶啦、原米茶咁样啦。不过好想翻翻转头。其實茶是怎樣在日本興起的呢？ 茶呢最早啦是在寺廟開始飲起的，即係之前有講過啦，寺廟啊，我哋禪修要點啊，打坐啦，打坐好容易咧，鐘就瞌眼瞓啦，係咪啊？ 係。 咁但係發覺，飲茶呢樣嘢咧，幫到佢哋提神啦，仲要提升佢專注能力添。咁所以咧，當時咧一啲僧人咧去內地啦、中原取經嘅時候咧，就將呢個茶文化咧就帶翻去日本啦。咁所以咧，佢哋保存咗咧係最似宋代嗰一套是將呢啲茶粉啦，我哋剪碎佢啦，跟住再加水咧，去用一個發泡嘅形式咧去飲用嘅。 嗯，咁有冇話一開頭啲茶葉入到去日本嘅時候，會唔會有啲人會有啲避忌咁樣嘅咧？ 其實咧喺唐朝咧已經有嘗試去傳入呢個文化咧，但係當時係唔流行起嚟嘅。咁、反而咧真係去到宋朝嘅時候咧，由寺院嘅僧人飲起啦，跟住咧連一啲名門貴族啦都開始飲嘅時候咧，先至慢慢感染到咧啲老百姓咧都會去追求呢一個茶嘅文化嘅。 咁其實日本咧都有唔同嘅茶噶嘛，好似抹茶咁樣啦、煎茶啦、抹 茶啦、原米茶啦，好多種。 係啦。 咁其實呢啲又係幾時開始出嚟係點樣㗎？ 其實最早嘅茶咧，綠茶咧都係一個蒸青綠茶，咁就用一個高温咧蒸佢咧，令到咧佢好快咧就已經暫停氧化。咁呢個顏色咧係非常之鮮綠色嘅，一個比較 bright 嘅顏色啦。咁呢一個咧佢就係磨粉變做抹茶啦。但係後來咧國內咧明朝嘅時候，之前有提過啦，唔再做呢一個蒸茶法咯，我哋轉做咧一個嘅藥飲法，直接咧加水去沖泡一啲炒咗嘅茶。咁所以喺日本咧都有一個茶咧開始出現咧，就係苦炒茶，就係將啲茶咧唔係蒸啦，咁係炒嘅。咁所以亦都後來咧慢慢咧再演變咗好多唔同嘅茶類，譬如加入一啲炒熟咗嘅原米啦，變做原米茶啦。咁但係原來綠茶又比較寒涼，你有冇試過飲完咧？有啲人會胃痛啊？ 會 啊，係啊，我唔食嘢唔得㗎， 我會覺得涼， 係啦，涼啦，感覺到咧個胃唔舒服啦。咁所以咧佢哋又會將佢去烘焙啦，變咗做焙茶啦，變咗唔同年紀咧嘅體質都可以飲咯。 點解咧？有聽過就係、飲呢個抹茶係需要有啲甜品喺側邊嘅，日本嗰啲和果子咁樣啦。咁其實點解係點樣配嘅咧？以前嘅僧侶應該唔識得咁樣食㗎，係咪啊？ 嗱，咁樣咧就要講翻啦。茶原本咧係藥嚟㗎，就唔係好似我哋而家咁樣慢慢嘆茶㗎嚇。咁點解要食和果子咧？嗱，和果子嘅前身咧係拜神用嘅糖果子，咁就喺中原地區咧，其實佢哋係愛嚟即係擠喺個台度咧裝飾去製 供奉嘅， 供奉嘅係啦，供奉 製品嚟嘅， 製品嚟嘅。咁就咧去到日本嘅時候咧，佢哋發覺哇，我飲咁濃嘅綠茶，個胃好容易唔舒服喎。咁所以咧，佢哋就會食咗和果子咧，先至去飲茶。 哦，即係晾一晾個胃， 晾個胃啦，係啦。咁就唔同我哋咧，好似大家去茶樓咁樣咧，一路食蝦餃燒賣， 反而唔係解膩喎， 唔係解膩㗎，係啦。咁所以係調翻轉咧，佢係晾胃㗎。有機會咧去到日本嘅時候咧，咁佢哋譬如如果你真係有個抹茶同和果子擠喺你面前咧，就唔好咧一手就攞起杯茶，咕飲曬就先食個果子，就應該調翻轉嘅。 所以係食咗個和果子先，之後先飲茶嘅係咪啊？ 係啦，食嘅時候咧，仲要唔好即刻就食喎。 係， 我哋咧要欣賞下佢嘅形狀啦、顏色啦，因為和果子喺日本人眼中咧都係藝術品嘅，食得嘅藝術品嘛。譬如如果去一個真係正式啲嘅茶道一個活動啦，咁我哋都有啲要避忌嘅。譬如咧佢哋用嘅茶碗咧可能好貴好珍貴啦，咁如果你戴個金屬戒指嘅手錶啊，一哼落去咧，咁個主人就眼前一黑啦。咁所以咧，我哋去嘅時候啦，盡量咧避免手部戴得太多鈴鈴框框嘢啦。咁女士咧，我哋就唔好著太短嘅裙啦。點解咧？ 因為可能跪喺度係咪啊？ 我哋要做一個正座，即係叫跪座啦。男士咧亦都要著翻一啲襪嘅，係即係喺個場所入邊嘅。 咁女士都要咯喎，唔可以著涼鞋，係 唔好著，盡量冇啦，係啦。同埋咧，香水嗰啲都要避開啦。咁你諗下，茶係清淡之物，同埋綠茶咧有特殊嘅清香啦。咁如果你哇好濃嘅香水咧，亦都會蓋過咗嗰個茶味咯。 其實係咪一啲工作坊嚟㗎？ 唔係話工作坊，而係咧佢係真係當係一個修行嘅一個活動咯。最正式最正式嘅一個茶道咧，甚至乎咧會係喺飲茶之前咧整翻餐懷石料理咧，先至去飲茶嘅。 點解咧？ 係啦，點解要搞咁多嘢咧？咁因為其實品茶咧唔係淨係真係為咗杯茶，而係咧我哋可能係人與人之間啦，一個飯局啦，跟住亦都係大家會傾偈啦，透過呢一杯茶咧去連結嘅。飲嘅茶咧，佢嘅茶係好濃噶，好似咧薯仔湯咁結嘅。 哇， 係啦，嗰啲叫開茶濃茶。 Koi茶，英文嚟嘅， 英文係應該係日文轉做英文，咁我唔識讀日文，就唯有讀英文啦。 係 啦 ，Koi茶 即係厚茶嘅意思，濃茶啦。呢個濃茶咧係會用好多嘅茶粉，好少嘅水，令到佢好結身嘅。咁所以你諗下咁濃嘅茶，咁亦都好容易咧會對個胃負荷會大啲啦。咁就會食咗個懷石料理啦，先至咧唞一唞，食咗和果子，再去飲呢個濃茶。而個茶碗咧。是輪流 pass around 的喎。 哇，咁其實佢哋為咗飲呢一杯茶，佢哋都寧願食多啲嘢喎。 係啊，都 珍而重之喎呢杯茶。 其實係好正式嘅一個場合嚟㗎。咁呢個濃茶我哋飲完一啖咧，又 pass 去俾下一個咁樣咯。咁到後來啦，慢慢亦都有薄茶嘅衍生啦，就係、是、我哋而家比較認知咧，見到嗰種咧發泡係啦，發泡嗰一種嘅抹茶啦，咁就會一人一碗自己去飲咯。 咁其實點解佢哋要去特登一齊去飲茶咁樣嘅？可唔可以係一個人？ 人飲嘅咧？ 嗱，一個人飲咧，我覺得呢個係一個自我嘅修養啦、修身養性啦。但係其實當大家咧一齊去共修嘅時候咧，嗰、那個力量係更加大嘅、 嗯， 即係大家一齊好尊重呢一件事去做咧個儀式感啦，跟住咧同埋我哋亦都會體現到一期一會嘅精神咯。諗下以前嘅日本武士，我哋今日大家啊飲完呢杯茶，第二日去沙場打， 唔知有冇得再見？ 係啦，真係㗎，唔知係有冇得再見咯。咁、 嗯、 所以咧，我哋都係好珍惜每一次同人與人之間嘅相處，去啊一齊去飲呢一杯茶咯。 嗯，咁有冇話當中咧有啲乜嘢茶嘅道具係需要有嘅咧？ 嗱，非常之多嘅道具㗎，譬如咧榻榻米 room 入邊咧已經好講究 嘅。係咪都係叫榻榻米 room？ 佢哋係一個用榻榻米去砌咗一間茶房啦。 茶房係 啦，咁但係咧佢哋有要求嘅一啲尺寸啊，即係佢一個榻榻米啱啱係幾多 正方形咁樣？ 長方形 嘅。哦，長方形 係一個長方形榻榻米，咁啱啱好四個半咁樣，咁中間咧就會有一個釜，就係愛嚟煮嗰個加熱嗰個水啦。 嗯，即 係 好似有個煮食爐喺中間咁嘅。 水爐咯，係啊係啊， 水爐 即係一個釜咯，我哋叫做，咁、就係煲水用啦。咁咧個客人嚟到嘅時候啦，咁我哋會首先 enjoy 咗，哇，好味嘅和果子啦。咁跟住咧，見到個水差唔多啦，佢哋就會用個茶粉啦，擠落去嗰個茶碗入邊。跟住咧，仲有一個竹嘅筆水啦，就將嗰啲水咧就筆落去我哋嘅茶碗入邊咧，再用咧發泡咁樣去打嗰、那個我哋叫點茶。 嗯， 系啦，點茶，系啦，點茶，咁就將個泡咧打到好結好厚嘅泡啦，飲落去咧係好 creamy， 哇，不得了，真係好好飲嘅。 我冇飲過。 有啲朋友咧，佢哋去日本咧就係話，點解飲嚟飲去杯茶都好似唔係好夠熱嘅？ 哦，點解咧？ 係啦，因為咧佢哋綠茶咧係好幼嫩嘅茶去做噶嘛，咁所以咧個温度唔可以太高㗎。 哦，係啦，咁咪就變咗一劈劈啦。 係啦，佢就會好容易苦澀咯。 嗯， 係啊，咁我哋大概係70-80度左右啦，咁。所以有啲人咧飲開咧功夫茶咧水滾茶咧，咁我覺得哇點解日本嗰啲茶好似都係暖粒粒暖粒粒，唔係好夠熱， 唔夠熱咁樣係咪啊？嗱咁原來咧都知道日本嘅茶道咧係有唔同嘅禮儀啦，有唔同嘅工具啦。咁其實煎茶、焙茶有冇呢個焙茶道啊、煎茶道咁樣嘅咧？ 係有煎茶道嘅，但係咧我哋當講茶道嘅時候咧，通常係講抹茶道。係、因為煎茶道嘅歷史比較短啊，大概300多年左右啦。咁、其實煎茶道咧就似我哋潮州功夫茶啦，真係用炭火去煮水啦，同用茶壶同茶杯，咁杯咧仲有个杯托，咁相对上会比较 casual 少少嘅。 有冇话日本而家仲有啲乜嘢茶大家都会中意饮嘅咧？ 嗱，咁日本嘅绿茶大家香港人最认识嘅啦，头先讲咗几多噶啦，玄米茶啦、焙茶啦、煎茶啦，咁煎茶咧知唔知系乜嘢啊？ 唔知 系乜嘢？嗱，我哋咧煎茶有几样嘢，以前陆羽咧就有煎茶嘅，但系嗰个咧系一个备茶嘅方式咁同日本嘅煎茶咧就系两样嘢嚟噶，唔好捞乱啦。日本嘅煎茶咧其实系一种都系精青嘅绿茶，咁系日本最大众嘅绿茶嚟噶。咁佢哋就会系用一个急需壶啦，急需壶就系佢哋嘅茶壶，佢哋会系用个茶杯咧将啲热水挤个茶杯度，等佢 cool down 咗咧，再喺个茶杯度倒落个壶度咁样去冲泡。咁、煎茶啦，我哋基本上好多时候日本餐厅都系饮呢一个噶啦。另外咧仲有玉露啦，就系非常之高级嘅日本绿茶。大家仲记得咧，植物需要进行乜嘢先有营养啊？ 光合作用 系啦，冇还翻俾拜我老师，仲记得系啦，光合作用啦。咁但系好得意嘅，茶树咧，佢中意光，但系佢又怕晒嘅。咁所以咧，玉露咧喺采摘之前嗰几个礼拜咧，佢就会用一啲黑色嘅纱网咧去遮住啲茶树，咁、等佢一个比较暗嘅环境下生长咧，佢出嚟嘅滋味咧就会系相对上系醇厚啲啦，鲜甜啲啦，但系个苦涩度会比较低。咁所以玉露咧系非常之高級嘅綠茶啦，佢會沖到好濃，但係飲落去咧，你會覺得係哇好鮮同埋好醇厚嘅感覺。咁、另外咧頭先提到除咗玄米茶、焙茶之外啦，仲有一啲叫番茶。 你聽過喎呢、 佢哋譯音就番茶啦。番茶咧嘅意思咧就係 番薯嘅茶， 番薯嘅茶， 番薯葉嘅茶， 梗係唔係啦？嗱，番茶就係講緊用一啲比較粗魯啲。 大葉啲嘅葉子， 嗯， 係啦，咁就唔用咁多牙嘅，咁相對上咧個口感會甜啲啦，同埋可以用高温去沖泡咧，刺激性都唔會太強嘅。 咁係濃啲啊，定係 佢會係冇咁多咖啡因，係啦，冇咁多咖啡因。咁如果你係驚啊飲完個胃唔舒服嘅話咧，咁番茶咧都係一個幾好嘅選擇嚟嘅。 嗯，咁除此之外咧，有冇話邊一款茶其實喺日本而家嚇而家係真係最流行嘅咧？係咪都係抹茶咧？ 咁又唔係喎，因為咧我都有啲日本朋友講咧，其實日本嘅茶道咧都面臨一個咧幾大嘅挑戰嘅，係啦。雖然咧佢哋好多學校咧都真係仲有教呢一樣嘢，好多日本嘅女士啊，唔多唔少咧都有學過茶道嘅。 點解 喺學校入邊佢哋有啲科目啦， 或者係嚟到去訓練自己嘅修養，係 啦。佢係其實咧茶道亦都係好快去提升一個人嘅氣質啦、素養嘅一個方法啦。 我都覺得自己咧。听咗咁多集啦，我认识咗咁多，我觉得自己个人修养都好咗， 即刻魅力四射，咁所以咧，日本茶咧真系最 common 咧，都系煎茶，因为最常用到嘅茶，日日都会饮用嘅茶咯。 咁如果你都想成为一个有修养嘅人，希望大家咧都 feel 到你嘅气质，就一齐了解多啲茶道嘅知识啦。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寻过最真。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7:07嘅早上啦，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先有白泉路小白喺度咧，同大家睇睇啲射击练习通告。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嘅。咁啊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亦都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啊，晨光第一线入边啦，除咗有白元浩小白喺度之外啦，咁啊，当然亦都有继续都系 Vicky 喺度啦。早晨， 早晨啊，各位。 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咧，就系、是、有啲愁眉心锁嘅 Didi 喎， 好开心咩？愁眉心锁，因 为啱啱我见到你愁眉心锁，我唔担心系你自己心唔心个心情问题， 担心交通啊， 担心交通啊，因为你即系。先天下之忧而忧啊！ 你乐天下之乐而乐，唔知我有冇答错你 啊？啱啱 啱啊！其实都唔系嘅，系真系好担心。如果你话朝头早有交通意外， 不过今日朝头早头先听新闻报道都听到有交通意外啦。咁青衣嗰度嘅好似系， 系我都有睇呢段。 咁当然就有交通意外，你都唔想嘅。所以驾驶者大家都系要切记，任何时候都系要安全驾驶啊。 系咯，所以新牌嗰啲咧，因为好似我睇媒体报道啦，佢系新牌， 我都有睇到媒体报道 啲咯。不过呢一个交通意外咧，暂时就未影响我哋封路嘅。 系 咁，但系都系啊。总之一早都系提一提大家揸车要小心，亦都要留神。 明白明白。 系啦，咁啊都系同大家讲下啦，行上嘅车龙啊。咁啊隧道方面咧，都系公主道过海啦，去到理工湾位。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个樽颈位比较车多噶。咁另外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嗰段咧都系慢车啦，龙尾排翻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嘅。咁至于咧修路个路陷受较早前影响嘅油麻地嘅海云道啦，咁去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嘅，就系咁啦。 嗯，咁交通方面咧，就咁听落去嘅，尚算都 OK 啊，系都流畅嘅。 冇错， 大家都系留意住嗰个交通啦，留意住呢个自己驾驶嘅态度啦，系啦，多啲忍让， 冇错， 系啦，多啲让，咁其实亦都系最好噶啦。 系啊，忍让就好紧要啦，千祈唔好，唉，为咗个少少快嗰少少，其实快嗰少少，你贪快少少，可能慢得仲多。 系啊，系咪？同埋都即系温馨提示咧，就而家就天都光啦，相信。咁但系有阵时，譬如我翻工或者有阵时夜晚揸车嘅咁多位司机大哥咧，嗰个灯咧就最好都唔好射到咁高， 系， 因为 影响你揸车嘅视线， 好擦眼，真系非常之擦眼。 即系无论系对头车定系还是佢喺后面， 佢喺后边啦，不断照住你个 系啦，嗰个倒后镜啊。 所以有時候直頭將即係喺我車入邊嗰個倒後鏡咧，我冇辦法，因為佢係咁殘咗隻眼，我拉向上等佢殘唔到我咯。咁但佢就影響咗我視野咯。咁其實佢殘住我咧，就仲影響我。我就唯有咧就用翻左右兩邊嘅倒後鏡。咁所以有陣時佢哋未必係開高燈嘅，即係未必即係大家知個車可以選擇呢個照亮高燈噶嘛。咁佢未必開高燈嘅，但問題就有啲人咧就可能真係 set 到嗰個低燈咧。本身都是照到好高的， 每日飛上都唔到， 係啦，係啦，咁即係呢個大家喜歡啦，但係如果影響到人嘅就唔好啦。 大家喜歡啊，喜歡還喜歡，喜歡 你喜歡，但 係 影響到人就唔好啦。 因為影響到人呢一個咧，都係安全嘅問題。 冇錯， 係啊，係啊，咁我見到嗰啲車咧。我唯一嘅辦法就係，因為我冇可能長期俾佢照住嘅，係 冇錯。 我唯有揸慢少少， 係啊，俾佢過咗， 或者即刻行慢線，揸慢少少，等佢過先啦。 所以今朝早小白嘅温馨提示咧，同埋 Vicky 就係大家唔該開燈前諗一諗。 係啦，如果發覺自己嗰盞燈咧 set 得太高嘅話咧。去車房搞搞佢，射翻落個地下嗰度。如果唔係你真係照住其他人咧，其實人哋揸車真係揸得好唔舒服。咁你揸得唔舒服，咁司機就好易燥啊嘛。哇！你做咩特登射住啊？呢啲人好自私啊！即係有呢啲咁樣嘅諗法出咗嚟咧。个人嘅情绪就会唔稳定，系啦，我自己就系咁谂啦。 个司机燥嘅话咧，影响到啊，你知啦，影响到发生嘅交通意外嘅话，咁就好大件事啦。 系啦，系啦，系啦。 所以大家真系要听一听呢个温馨提示啊，都唔错。 系啦，唔使下下就用嗰啲白光晒到，哇，全世界都知道你行过，咁唔使嘅。 冇必要啊，哇，我真系好唔中意。 即系你自己系好靓嘅架车，但系就人哋都好辛苦， 同埋 你 知下其他人感受。 系啦，同埋香港你知啦，啲路又窄，系咪先？地方又唔系多 啦。你嗰啲灯咁。犀利咧，喺晒到人哋嗰个倒后镜都睇唔到你嘅靓车， 系啊， 所以唔好香港晒， 睇唔到噶，佢揸下靓车我都睇唔到噶， 就觉得残眼， 系啊，就系觉得佢残眼，就觉得讨厌咯。咁你话嘥咗啲钱买翻嚟，谂住炫耀下有架靓车啊？点解人哋睇唔到？因为盏灯太残眼。 系，啲心态真系，算啦，即系个人有个人嘅谂法，希望大家听完之后会反省啦。 或者唔系反省嘅，原来啲人睇唔到噶，咁教翻暗少少，射翻落个地下，等啲人睇到架靓车先。嗱，你咁谂都好啊， 冇错。 咁起码你射翻落个地下嗰啲光。 咁大家听下小白嘅忠告啊。咁讲到开心嘢，我想问你哋两位知唔知道今个礼拜日咧？哇，犀利咯！原来香港有个 FIA 世界场地越野锦标赛。 哦，呢个我都听过， 听过 系啦，系好似我印象中好似第一次举办呢一类嘅越野比赛， 系香港第一次夺得呢个赛事嘅主办权啊，系犀利啊，会喺中环咧就设呢个赛道咧做比赛， 呢个仲犀利， 仲犀利啊， 因为。喺中环喎， 系啊，封路啊，所以一定要一早同大家讲啊。 你越野车喎， 系啊， 咁啊入边啊，我估啦，因为之前我哋晨光都有睇过啊，嚟紧有啲咩 event 咧，咁呢一个嘅比赛咧，佢应该要搭台嘅， 系啊， 因为佢越野嘛， 系， 咁你唔通平路咩？咁你都要有高有低，俾架车跳下，俾架车弹下噶。咁你要搭台又剩喎，咁一定係講封路啦。 好犀利啊！你仲係唔係封一日兩日喎？係連續封四日。 哇！ 11月10日至到11月13日，留意啊，星期五至星期一㗎。哇！犀利啦！呢、這個封路咧就都好多嘅地方都受影響，大家留意翻啦。 佢最主要嗰個賽道喺邊一邊㗎？ 喺啊耀星街啊、龍和道啊嗰邊嘅。咁所以一路 即 係 近海啦。 係啦，有冇時間同大家講下？ 哦，有。其實佢哋聰明啊，因為近海咧，佢哋都方便佢哋啲船泊岸咧，有啲 運車啊咁樣好多嘢嘅。咁啊，个封路会几时开始呢？就11月10日星期五啦，下昼2点开始噶啦，到11月13日嘅朝头早6点咧，就会封闭咧附近咧三条嘅好多地方，唔系三条，好多嘅行人道又有影响啦，路面都有影响噶。咁包括咧封咗耀星街来回，即系我略略讲下，咁大家一想知嘅，当然可以上网清楚 check 啦。但系都提一提大家啦，耀星街来回嘅行车线啦，亲和道嘅东行，龙和道嘅西行啦，咁同埋喺封路期间啊，中环金钟湾仔一带咧都有。 有臨時嘅交通安排噶。中環同灣仔繞道咧，近住中環出口嘅慢線咧都會封咗噶。咁長過十米嘅車咧，就唔能夠由民耀街嘅北行啦，左轉翻入去金融街。咁車輛咧都不能夠由文祥街嘅東行啦，右轉入去民耀街嘅南行。咁同埋咧，車輛不能夠由民耀街嘅南行啦，又駛入去呢個港景街嘅西行啦。咁好啦，喺民耀街嘅香港站對出嘅行人路嘅設施咧，都係會封閉嘅。咁所以提大家啦，如果你想去政總啊，或者行政長官辦公室同埋駐港解放軍總部咧，咁其他嘅車輛咧就不能夠駛入天華道或者龍和道西行，或者除咗去呢三個政府部門嘅地方嘅車輛咧，其他咧都唔係能夠嘅。咁好啦，為咗增加呢個分域碼頭街迴旋處嘅容量咧，車輛咧都不能夠駛入呢個介乎龍景街啦，至到會議道嘅一段分域碼頭街東行噶。咁另外啦，分域碼頭街出口啦，至到會議道入口嘅一段迴旋處咧，都係會封閉噶。咁除咗話封咗啲路面之外咧，好啦，行人路啊同埋行人過路設施咧都受影響噶喎。咁咧你唔好諗住咧行嗰條路啦，平時行開嘅話，耀星街嗰兩邊嘅行人路封咗啦，龍和道嘅南北行兩邊嘅行人路咧都係封咗啦。咁另外龍和道同埋耀星街交界嘅行人過路設施，包括係龍和道同埋愛丁堡廣場交界嘅行人路設施都會封閉。咁部分嘅中西區海濱長廊中環段嘅行人路啦，同埋龍和道同埋天華道交界嘅行人過路設施都會封閉嘅。咁好啦，咁啊呢個封路啦，直至到咧呢個比賽完畢之後咧，先至會當然啦，先至會解封啦。咁但係運輸署提一提大家，11月10日中午開始，26條嘅巴士線同埋3條嘅專線小巴都會受影響噶。咁好啦，咁啊經過呢個中環碼頭區嘅巴士當中咧，都有14條嘅巴士咧需要改道噶。咁所以咧，駕駛人士咧避免咧就去翻受影響嘅地區啦，同埋都係嗰句啦，提早咧計劃你嘅出門嘅行程， 就係咁樣。咁既然都影響到巴士嘅路線啦，咁 小巴好多都影 響。係啊，咁一般嘅乘客就算唔係駕駛者嘅話啦，咁大家都要留意住呢幾日 搭車嗰啲要留意。 係啊，搭車你個巴士突然之間你行過呢個路口，喂，做咩轉右㗎？係 啊， 做咩轉右嘅？ 哇，平時咧你知啦，就有啲人教到好慢先翻工㗎嘛。哎呀，我教到好慢先翻工，依個站原來落唔到車㗎喎。 係 喎，你遲到就唔好啦。我哋咧始終都係主張唔好遲到嘅翻工。 係咁咁梗係唔可以遲到啦。咁喺呢一個就11月10日， 係啦，星期五， 星期五 開始下晝2點。 今個星期五嚟嘅啫，係 啊， 星期五到星期一。 11月13日嘅朝头早6点都会封晒一带嘅道路嘅，咁大家想更加清楚咧，其实好简单嘅，只要上一上网睇下，依一个嘅赛车封路，一越野赛车封路，咁佢就会打出嚟咯，好多好多好多，更加详细。因为我始终都你知啦，小白，你哋啲时间咁宝贵，我唔敢讲得太耐。 唔好咁讲， 系咁意讲下就算。 不过其实佢哋都已经好好噶啦，因为佢哋喺星期五嘅下昼2点，咁啊避开咗翻工个时间。 系啊， 咁星期一咧，朝头早6点佢又俾翻你。 系， 通常呢啲话星期一6点俾翻你咧，佢可能其实佢应该3-4点都应该搞完噶啦，系啦，佢哋都即系都攞咗好多 buffer 位。咁希望今次咧， 星期你头先讲话星期一系几点？ 星期一系咪0600啊嘛？系咪？ 系啦，冇错啦，0600大约啦，咁时间又有少少走盏，都会俾翻我哋咯。咁所以呢一个封路咧，大家真系留意啊！如果去中环一带嘅话咧，小心啊！行人路又封啦，巴士又改路啦，咁样，所以就搭好似头先你咁讲，搭车嘅、揸车嘅都受影响。 系啦，搭车嘅都睇清楚嗰个网站，其实巴士公司都应该会讲晒嘅。 系啦， 亦都会留意翻嗰个自己嗰个落车嘅位去咗边咧。系啦，会唔会行好远咧？会唔会选择其他交通工具咧，咁大家就留意住啦吓。 不过开心，好开心嘅，应该咁讲。香港第一次夺得呢个主办权系咪？ 系啊，呢个叻仔啊！ 你有冇睇过赛车啊？ 赛车有， 我喺澳门睇过， 系啦， 即系好年轻嗰时，10多岁嗰时去睇，哇，其实 系好震撼噶， 系啊，即系听到啲声，吠，只眼都似睇唔 一秒， 系啊， 冇啦， 大家 就感受嗰个澎湃嘅速度同力量， 同埋啲声音 系咪？系啦，震得咁样， 系啊， 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好，天气方面咧就问一问阿 Vicky 点先，喂 ，Vicky 出边点啊？ 出面嘅天呢今日呢就冇咁阳光普照啦，咁今日呢嘅天气预测都係话啦，可能短暂时间有阳光啦，咁所以而家呢出到嚟嘅天气呢就係好多乌云啦，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住天气嘅最新嘅情况咁样囉，但係呢大风嘅。 係啊，听到喎，听到风声喎。 係咪呀？係呀，听到天啊，都係咁。 係咪你特登吹出嚟㗎？ 唔 係呀， 我讲緊嘢㗎嘛。 我点知你呀，攞你手撥囉。撥到好似好多好大风咁攞把线出去。哇，听到好大风，好大风，但係自己系咁样撥。 等我下次试下先。嗱，呢几日呢就都有 涼涼地啦。咁其實咧喺內蒙古嗰邊咧，原來呢幾日咧就有呢一個暴雪天氣喎。嗱，我哋香港就唔會落雪啊，係咪？咁但係咧，今日就想同大家睇下咧，究竟其實即係喺我哋嘅中央氣象台啊，有啲乜嘢係一啲風暴嘅警告啊，又或者係暴雪嘅預警咧？咁、其實係有四隻顏色嘅，唔係三隻，四隻顏色嘅。咁就係有藍色嘅暴雪預告啦，黃色嘅暴雪預告，橙色嘅雨雪預告，同埋紅色嘅暴雪預告嘅。咁其實而家咧，今日係七號啦，琴日咧其實就已經係內蒙古嗰邊咧就已經發出咗呢一個紅色嘅暴雪預告 了。咦？紅色要講翻喎，紅色係最高級別係嘛？ 冇錯，紅色係最高級別。咁紅色咧其實係會點樣嘅呢？就係、是、必須要停課。停学、停业、然之后咧，飞机咧都系唔可以起飞噶啦。 哎呀，咁冻想走都走唔到啊！ 走唔到啊！咁而啲火车咧都会暂停运行嘅，公路咧都会封路，因为其实咧地下会好多雪啊。如果佢喺雪嘅时候揸车，其实系好危险噶嘛，好容易系 系啊。 咁所以咧喺呢啲时间咧都会系停止咗啦，而且咧佢哋都系会咧有一啲嘅目区救灾救援嘅工作噶，即系佢哋有一啲可能系放羊啊。有唔同嘅即係農業㗎嘛，咁喺呢啲時候呢佢哋都會係有人就會去出動去進行呢個救災嘅情況嘅。咁、其實呢有四隻顏色啦，啱啱最低級別呢就係藍色㗎嘛，跟住之後就係黃色。咁其實藍色呢就係叫大家小心啲啫、就係佢會同大家講喺12小時內嗰、個降雪量呢係達到4毫米以上。 哦， 系啦，咁黄色咧就系12个钟头之内咧6毫米以上就系黄色，橙色咧就系6小时就系达到10毫米以上，而啱啱就话啦，红色啊嘛而家系就系6小时内就系达到15毫米以上嘅降雪量咯，咁、大家就留意一下啦，即系虽然我哋香港唔会落雪，但系知多啲唔同嘅呢啲嘅交通呢啲嘅天气消息咧，到时候你去旅行嘅时候，知道系咩颜色都可以有用啊嘛。 好，咁啊，唔该晒 Vicky 啦吓，咁啊，天气方面就等我帮大家睇睇啦。咁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咧系干燥嘅，最高嘅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嘅偏北风，咁啊渐转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噶，咁啊晚上有一两阵嘅微雨，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色较为明朗，咁啊下周初气温逐步下降噶啦，而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8%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嘅。咁啊，头先天文台都提过，下周初气温咧就逐渐下降。睇翻天文台嘅九天天气预报啊，咁啊，下个星期一即系11月13日同埋11月14日咧，咁啊两天高高嘅公仔啊，都派咗温度计喺度啦，咁啊话到下降嘅。咁啊气温咧暂时亦都睇到下星期二11月14日嘅时间咧会去到19至24度左右嘅。 联系，各位早晨，欢迎喺香港电台。 开始我哋今日节目。 欢迎你收听天天香港电台。 欢迎你听住香港电台。 可以喺大气电波之中。 公共广播95年。 我系李联辉，好荣幸能够喺电台工作。咁我以前幕前开始啦，后来做到幕后，曾经喺电台、电视同埋教育电视咧都做过嘅。祝香港电台再创高峰。 公共广播95年，庆建香港，联系你我。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嚟到7:22啦。咁喺晨光大学入边啦，除咗有白元浩、小白我啦，亦都有 Vicky 喺度嘅。 早晨，早晨。 系啦，咁另外电话旁边咧，亦都咧就系博咗俾香港汽车工业学会会长李耀培 Ringo，Ringo 早晨。 大家早晨啦，大家早晨。 早晨啊 ，Ringo。咁啊，今日朝头早咧，想问一问 Ringo 就系啲二手车市场啊，即系当我哋喺选购嘅时候，或者我拎住架车。我係咪叫逢車我就可以拎佢擺喺呢個二手市場嘅咧？會唔會有啲指引啊，或者有啲明燈啊，同我哋啲嘅準備進入二手車市場嘅車主，即係指示一下佢哋咧？ 好啊，嗱，咁而家特別就係 hot topic 就電動車，係 啊， 已經喺香港一段時間啦， 係 喎，咁不論買普通嘅燃油嘅私家車咧，買嘅二手嘅咧，或者買嘅電動車咧，都是大同小異，不過如果你買的電動車的二手車呢、就特別再要留意呢，就是說電池的那些部分，那我可以詳細講一下。 好好，那我們將焦點放在這裡。 如果買的二手車呢，我們有幾點呢，很重要的。 是，請講。 第一呢，就是說車齡呢， 即系话佢个岁数啊， 系 佢个岁数啦，同埋佢行车嘅里数咧， 系 呢啲系买一架二手车好重要嘅因素。不论你嗰架系燃油车好，电动车好， 嗯， 咁即系话咧，佢嗰个车龄咧，同埋嗰个米数咧，系好重要嘅。咁， 嗯， 大家都明嘅， 嗯， 走数少。米数少，咁啊，梗系最好啦。可能个价钱又会贵啲啦。 系啊，系啊。 咁所以咧，呢一个咧，如果买嘅二手车咧，即系话嗰个车嘅年份同埋个里数咧，佢系通常占咗买嘅二手车好重要嘅参考嘅价值。咁，呢个咧，大家要留意嘅。 系阿 Ringo 话，我想问一问先咧，就系，是，我哋而家嗰啲譬如燃油车啦，我哋七年就要验车嘅，政府嗰度先可以过关，继续喺公路上行驶啦。其实电动车系咪都系一样七年，定系还是个 一样嘅？ 一样嘅。 而家嚟计咧，某只牌子喺香港超过十年以上嘅， 咁， 所以咧即系话，总唔知你系私家车， 嗯， 不论你电动车或者燃油车咧， 嗯， 过咗第六年之后，即系话第七年嘅第一天啦， 系 咁咧，即系六年之后最尾咧，你就要验车，验，嗯，车咧你先可以买牌费。呢啲咧大家都要留意啦。 明白，明白。 咁當然咧，如果你買架車，買架二手車，啱啱第七年或者第八年， 啊， 最好咧就叫舊車主驗咗車先至先至講啦。 係喎，係喎，你驗咗車先 OK， 我先至要考慮㗎。係 啊，嗱，當然啦，如果你架係電動嘅二手車咧， 啊， 一定要留意咩咧？就話嗰個電池嘅狀況， 啊， 因為咧電動車裏邊嘅電池咧佔咗個好重要嘅部分。 嗯， 如果價值咧，如果個電池壞咗， 嗯， 亦都冇原廠嘅保養咧，佢， 嗯， 往往係超過一架車嘅三分一嘅價錢。 哎呀， 如果一架電動， 哎呀，係明白， 超過三分一嘅價錢。 嗯， 咁所以咧，如果個電動車咧，特別喺嗰個電池，我哋叫做好似人咁啦，健唔健康啊？ 嗯， 其實咧，對於個電動車嗰個價值咧，就係好大啦。 明白。 咁，一般嚟計嘅話咧。如果即係比較新啲嘅電動車，即係話佢電池係用咗唔係好耐啦，又或者佢嘅電池嗰個保養個狀況好好，咁咧佢就會增加咗咧佢嗰個電動車嘅二手個價嘅。 哦，咁我就每一次如果我選購二手車嘅時候，如果電動車嘅話啦，我都應該去檢查嗰個電池嗰個嘅健康狀況先。 冇错，冇错，咁好重要啦。 会唔会话其实呢一个牌子嘅，佢通常都譬如 A 牌子，佢一定同 B 嘅电池厂合作嘅，或者佢哋自己有研制生产嘅。咁二手车嘅市场入边多唔多一啲就是，喂个电池系都唔杂乜牌嚟嘅，佢好健康啊，但系杂乜牌嘅会唔会呢情况出现呢？ 啊，一般唔会嘅。如果你除咗系已经换嗰个电池俾一啲就系车厂或者系其他人换过嘅之外嘅啫，一般咧我哋就車主好少理嗰個電池嘅牌子，唔同燃油車，燃油車你可以睇得到嘛，因為電動車你睇唔到。咁一般我講個電池嗰個狀況咧，就會可能咧係響你本身嘅電動車嗰，那個譬如叉電嘅時間，我咪教過大家嘅， 記得 可以睇到電池嘅放電啦，時間啊，嗰，那個公里數啊，或者可以行幾耐等等。咁呢啲一般咧，喺架車本身有記錄，或者喺維修廠或者代理廠咧，都有一啲好詳細嘅電池嘅記錄。咁呢啲咧，大家要留意嘅。 嗯，明白。咁大家就係繼續繼續。 當然啦，咁就最後嚟計咧，即係我覺得咧，就係譬如話架車有冇維修嘅單據啊？咁呢啲都好重要喎。 係喎。 咁亦都係要自己要試一試喎，即係你買架車，你唔試車咧就好就唔係咁好啦。架車就好靚啊，不過行得上嚟你唔中意啦。或者一個手數嗱，最後咧架車不論你電動車或者燃油車咧，你個手數咧越少，價值就越高。 係。 如果你手數三年車啫，分咧。十手车喎， 哇，好夸张喎， 系啊，三年十手 啊，佢个价值就越少啦。所以呢一啲咧，以上呢一啲一啲少少嘅知识咧，作为咧，即系我哋确保咧，你系可以买到一架价值同埋一架可靠嘅车咧。少少嘅 tips 啦， 系电动车通常咧，如果或者就唔系唔单止电动车啦，呢个情况，我哋有阵时睇二手车嘅时候，譬如睇埋嗰啲刮啊，即系车身有冇刮痕啊，或者有冇撞过啊，咁如果佢系经过复修嘅，其实系咪一般人睇唔到，定话睇唔到，其实就代表 O K 噶啦，系咪咧？ 嗱，一般表面上咧有少少花痕冇问题嘅，因为你仲可以同旧嘅车主去减佢价，喂，要花咗喷翻油，我喷翻两千蚊，你减两千。 不過盡量不論買任何車都好啦，包括電動車，其實最好咧揾一間相熟嘅，即係話你自己信賴嘅車房咧嘅大計咧，就即起佢提一提，因為有好多 喺個車底嗰度。 係啊，如果你撞過車、復修過咧，表面係睇唔到嘅。 嗯。 但係如果響一啲譬如話積高啊、啲大震啊，佢就算做過都好啦，做得幾靚咧，都有瑕疵嘅。咁仲咧？如果買架二手車，個價錢亦都好貴咧，一定最好揾一啲相熟車房或者代理廠，佢做一個叫做身體檢查。一般嚟計千零蚊嘅啫，咁盡量即係舊車主肯俾就最好啦。 係， 當你落搭買嘅時間咧，你都最好做一個車輛嘅身體檢查啦。 明白嘅，人同車都一樣啊。要 body check，body check 先搞得掂啊吓！咁大家留意住啦。其实仲有好多问题想问嘅，咁今日时间就差唔多啦。我哋下个星期再揾阿 Ringo 同我哋倾下偈。唔该晒 Ringo， 拜拜。 唔该 晒 ，OK，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元朗公庵路白沙村一个车房凌晨发生三级火警，冇人受伤。事发在凌晨12:14，并且波及一栋三层高的村屋。消防在起火35分钟之后，将火警升为三级。现场曾经传出爆炸声，消防人员用三条喉和三对烟雾队灌救，在凌晨4左右将火救熄。火警期间，警方协助疏散30居民和4狗。消防说火场面积大约20米×30米，并且涉及几个仓库。里面布满物品，包括汽车、零件和单车等。现场火势猛烈，阻碍消防员推进。而现场远离水源，消防要由400米外取水灌救，增加扑救的难度。至于火警的起因，仍然有待调查。以色列军方继续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卫生部门说，当地死于以军袭击的人数已经超过10,000人，当中包括4,100多个儿童和2,600多个妇女。以军袭击亦都造成超过25,000人受伤。加沙卫生部门又说，当地两间儿科医院和加沙唯一精神病院遭以军袭击。以軍之前指責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在醫院、學校和祈禱場所下面建立地道，以藏匿武裝人員、儲存武器彈藥和策劃襲擊，但是哈馬斯否認指控。另外，以軍在星期日晚加大對加沙地帶北部的空襲力度，導致加沙的通訊和網絡服務中斷，直至昨日上午才恢復。国务院副总理、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何立峰听日起至星期日访问美国。美国财政部就话，财长耶伦将会在星期四至五在三藩市和何立峰举行为期2日的双边会面。耶伦星期一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署名文章，说美中两国经济脱欧会带来灾难性的经济后果，违背美国的国家利益。但是他亦都说，在世界局势动荡的情况下，供应链有必要多元化，强调美国的经济战略着眼于提高国内经济潜力，而不是打压其他经济体。另外，耶伦认为美中有义务防止两国分歧演变成冲突，但是话美中关系不能够只限于危机管理。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日偏北风，渐转吹清劲的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夜晚有一两阵微雨。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色较为明朗，下周初气温逐步下降。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阿欧。 早晨7:39，早晨小白，早晨 Vicky， 早晨咁多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喂大家好， 喂同大家咧睇睇今日天气，喂今日短暂时间都系有阳光嘅，日间系干燥啊，最高气温咧大概29度啦，吹和缓嘅偏北风啦，咁啊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啊，如果你话做运动嘅话咧，朝头早啊吓，依家听紧晨光第一线咧，跑个靓步啊，行个靓山咁都系好嘅，喂近排咧天气真系好正啊。好正啊！即系朝头早咧，又会有太阳啦，蓝天白云又见得到啦，跟住再加上乜嘢咧？就系咧日落嘅时候咧，轻松咁样已经见到个咸蛋黄出嚟，就可以打打卡。 呢个天咧临近呢个黄昏嘅时间，都系即系成个天都橙色噶， 系 不过系真系几靓喎呢个景致吓。 有啲天，我见阿小白就影啲夜景多啲呢排。系啊，就少啲影日落， 因为夜晚出咗去跑， 夜晚出去跑，即系赶唔切黄昏跑系嘛？ 赶唔切啦！ 黄昏跑都要戴翻副太阳眼镜啊！ 系啊系啊， 因为西斜咧日落嘅时间咧，大家好多咧跑步嘅时候咧眯眯眯眼跑咧，好多时候出意外，呢个都系真嘅咁样。嗱，今日咧继续。追踪住一啲香港体坛嘅一啲盛事啦，咁啊嚟紧呢个场地越野世锦赛，即系场地越野车世锦赛，香港站咧，哇原来系成个赛事嘅最后一站嚟 嘅。哦塞车嗱，唔系塞车，系封路嗰啲。头先 Didi 就讲咗好多啦， 啊、 封四日、 啊。系啊，喂呢、這个咧系 FIA 系一个国际。非常非常有名氣同埋確認咗一個叫做鬥車嘅一個機構啦、嗯，你當係同 F1 並列嗰啲機構咁樣啦。咁佢咧搞呢個世界場地越野車錦標賽中國香港連衝站咧，第一次喺香港搞咧，佢都真係要用好多心機同埋下好多苦功，因為喺一個新嘅地方，你都知香港係寸金尺土㗎啦，比較細嘅一個地方。但係呢啊，場地越野車錦標賽呢唔係玩晒你成個香港㗎喎，佢玩一段路㗎啫。嗰段路入面呢極多急彎啦，仲有呢好多斜台好多 ram 啦。咁咩叫越喂咁你可能話喂香港啲路啊，虽然我成日同小白同埋 Vicky 讲啊，喂成日都烂嘅，即系啲路啊成日拱一声啊，想整爆你个避震噶嘛，你无论硬避震、软避震咧，都会整烂你部避震噶嘛，因为成日有啲凹嗰啲位啊，啲渠盖位咧又凹得好紧要，系会拱一声嘅。有阵时你唔熟某啲位，譬如我早排揸去沙田啦，有啲唔熟嘅沙田位啦。拱一声，哇！我以为咩事啊？ 系啊，有啲位佢直头系因为烂咗，系个地下烂咗，所以凹咗，仲有啲水凼喺度咁样。 系啊， 有啲 都几危险噶呢一样嘢。咁我知道咧，叫路政署嘅工作人员咧，成日都有个 sorry 维修噶啦吓，我都好明白嘅。咁希望维修嘅速度赶得切个地陷速度啦。 嗯， 我称之嗰啲系真系唔系人为嘅地陷嚟嘅。 嗯， 佢真系 大车啊， 系啊，可能整一两整嗰啲咁，系啦，消耗啦，讲得好啱。好啦，嗱，讲翻呢一个咧，FIA 世界场地越野车锦标赛啊，吓，因为啲新名咧，自己都噏得唔惯，你唔同世界女排大奖赛嘛，噏咗由细噏到大咁样，即系世界女排大奖赛香港站咁，你好顺 口 就噏到，但我估咧，如果今次搞得好咧，往后都有更加多嘅机会啊，可以嚟到香港搞啦。咁首先一样嘢咧，咁头先话越野咧，点样越野法咧？因为一个路面咧。有好多沙，好多碎石嘅，即系佢特登整喺度嘅， 特登铺落去嘅， 咁铺落去嘅。咁咧，如果你有幸咧入到场去睇，嗱，我冇幸啊，我都系睇电视转播，因为啲飞实在太贵啦，即系1500一张飞咧，我就觉得个澳门睇大赛车都系讲紧600有个富城睇咧，咁如果1500咧，我就真系觉得有少少贵嘅。以小弟嚟讲，可能我算死嘈啦，或者我近排搵唔到啦，咁样我真系觉得，如果你两口子又去睇，系讲紧3000几蚊，3000几蚊系咩概念咧？ 你可以去泰国走一转咯，飞机票咁样，系啊，系真噶，呢个都系。咁好啦，咁但我都支持嘅，我都好想呢啲盛事喺香港多啲去发生。咁咧，你会见到咧沙尘滚滚，同埋咧好多甩尾，好多咧架车咧会跃起。逢一声咧，即系好似我哋旧时咧细个咧玩嗰啲车仔啊，两只手指咁大嗰啲，四个辘嗰啲咧，咩 wheels 嗰啲车仔啊，我唔知道小白有冇玩啊。我啲朋友好沉迷储嗰啲咩 wheels 嗰啲车仔嘅，跟住咧佢就有个跳台咁样 jump 起少少，有啲 ram 咁样 jump 起少少，其实都几正嘅睇个画面，我觉得 系啊。佢而家呢一只咧，头先我都讲有粒尾睇啦。其实佢譬如每逢粒尾或者佢掟急弯嘅时候咧，佢嗰个地下第一，佢地下同普通石屎地唔同，因为佢铺过啦，咁有沙有石噶，咁所以佢嗰个尘土飞扬嗰个情况咧，系会令人觉得咧好快脆就入咗局啊。入咗局意思就系话你好快脆投入呢一个比赛。我谂佢即系精彩嘅地方就系呢、這个，因为你好近啊。其实都好近，同埋听到嗰个声咧，啲车一声，跟住又跳啊，又跑啊，又弹啊，咁样。咁呢个咧其实系精彩，因为我哋一般车咧，我哋唔会睇到车系咁样玩 啊。即系嗱，你试想象有啲烂地停车场，俾你好急速咁样去行，仲要漂移，仲要系玩紧蛙里咁样。嗱，有啲烂地停车场啲碎石都唔讲得少噶。有阵时你入到啲烂地停车场咧。你覺得條胎好似冇咗， 但你諗下，如果我哋入到爛地停車場咧，我哋係揸得特別慢嘅喎。 係啊， 但佢哋仲係一個高嘅速度喺嗰啲停車場嘅地嗰度咧就奔馳喎。 好啱 啊！係啊係啊，咁啊嗱，講多少少啦。今次嘅賽道咧，全長咧1225公尺長啊，主要咧就係特別鋪設嘅碎石啦，碎石係佔咗37% 嘅。咁啊，另外就呢、這個柏油路段有63% 去交替咁樣啦。咁啊，首次嚟香港參加嘅選手咧，挪威嘅車手奇雲漢神啊，其實咧，聞説咧，佢都勝率都好高啊，因為今次我哋呢個 長勝將軍嚟嘅喎， 最終站嚟 嘅。你知邊度啊？挪威啊？ 挪威嘅，因為挪威嘅車手咧，咁就佢就差唔多儲夠分噶，喺香港站咧唔好太失盡，好似聞説 win 嘅勝率都幾高。 咁啊，有機會喺第一個台就見到佢啦。 係啦，佢係咁樣講嘅，喺香港市中心出賽咧，非常有趣啊！呢啲畫面傳到去全世界咧，應該對推動呢個蛙里啊越野車咧有莫大嘅幫助咁樣啊。咁啊有關方面亦都相信咧嗰一日中環海濱活動空間咧將會有8000人去觀賽嘅。咁你話喂冇買飛咁樣咁點啊？其實咧佢旁邊都有個嘉年華會嘅，可以容納5000人嘅，咁啊免費開放俾公眾嘅。我估個嘉年華會有即時 live feed 一啲直播啦， 即係擺大 mon 喺度咁樣。 係啊，或者點都有啲越野車俾你打卡嘅，係啦，咁可以入去即係扮下越野賽。 系啊系啊，即系将嗰个叫香港人对越野车嗰个好感啊，或者认识咧，提高翻佢。 你哋有冇认知啊？关于呢啲越野车拉力赛，我记得咧细个咧睇阿徐家乐先生嘅乜乜体坛大事一周咧，咁佢成日都会介绍咧嗰啲几多个五字嘅越野车拉力赛，跟住咧喺啲荒山野岭嗰度赛啦， 系啊，沙漠啊。或者有陣時會兜入去啲密林入面㗎嘛。 係啊，佢沙漠嗰度菜呢或者泥瓣嗰度菜呢，咁即係成劈泥一聲咁樣。 係啊， 整咗上 跟住見到個水撥好努力喺度撥啦。 咁我細個呢其實都幾鍾意車㗎嘛，老實講。我人生買第一部車呢如珠如寶㗎。即係又日日當佢老婆咁樣，又幫佢沖涼啊，又抹啊，又打蠟啊，成咁樣。我估好多車主都係咁啦，小白第一次買車都係咁啦。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但系你睇完呢啲蛙里之后，你觉得哇，嗰车咁靓，拉晒花， 系啊， 你都走去咁样咁多泥板， 你见到、啊、你见到有泥，你又冲啦，你见到侧边有树枝岩岩潺潺，你又揸过去，你又唔怕佢刮花， 系咯系咯，真系啊，所以即系睇下呢啲人哋架车点样糟质人哋架车， 佢哋啲车咧越系多泥板，越系花咧，其实即系我谂中意呢一个呢项运动人系啦、 啊， 就会觉得呢架车咧嗰个力量就越强。 可能就系咁啊！我哋即系中意睇车嘅朋友，睇下人哋啲车点样被糟质咧，都系一件上心乐事嚟噶。 若是要开口，回忆我不讲奋斗，

食物啊，真系食物啊， 食物即系包装袋啊。 不过咧，你讲到垃圾咧，你提我咧，有一日如果有时间，真系要分享厨余机呢一样嘢，好想。其实我每一日喺节目都想同大家讲厨余机，但系每一日节目我都揾唔到时间，或者唔记得讲。譬如如果头先咧，你早少少讲呢个题目咧，我可能头先唔讲拉力赛咧，就讲呢个 厨余机。 厨余机好值得讲，好值得讲啊！呢个有机会影响到我哋香港市民。未来一两年要处理一啲厨余或者垃圾征费之后点去操作，而北欧嘅国家系点样操作，日本系点样操作，周边地区系点样操作，厨余机又点样便捷到大家，厨余机嘅价位应该买几多钱，哇，好 多嘢讲啊！ 因为我做咗好长嘅资料搜查。喺当我买呢一样嘢嘅时候，好啦，嗱呢啲下山350字啊，讲翻你个题目先。 系啦，咁有冇发现留意下自己个垃圾桶里面最多系有啲乜嘢垃圾咧？ 我谂紧系咪厨余？厨余就一定系有噶啦， 因为日日煮餸系咪？ 系啦，会煮餸，特别我屋企有细路仔啦，系啦，有细路仔咁你有厨余又好正常嘅。 可能旧时细路仔细会唔会系尿片嘅？我想问一下小白， 系啊， 可能真系， 但系尿片其实都唔系好多嘅啫，即系占个比例唔算系好多。 即系佢每日都赖到几张尿片咁样，系咪？ 你会教佢，你唔好成日用尿片啊、环保啊咁样。 B B 仔嘅时候可能真系多啲。 B B 仔嘅时候系啦，会系多啲嘅尿片。即系讲 B B 仔，真系譬如一岁啊。兩歲呢啲位或者初生嬰兒呢啲咁一定係多呢類型嘅消耗品啦。咁而家我屋企咧就應該係廚餘比較上都係多啲，因為有煮餸。其他嘅垃圾咧就可能係嗰啲爛咗嘅玩具，爛咗嘅玩具都會有嘅。 我係紙張 ，receipt 啊，即係最多係紙張，同埋咧依家選舉期啊嘛，好 多 哇，多得好緊要。喂，其實。如果依家可以省卻用紙張咧，我建議咁多位候選人啦，都唔好派紙張。 佢又驚你收唔到嘛？ 唔係啊，因為我而家連戰台都冇用啊！呢一樣嘢你明唔明啊？嗱，我唔係唔想投票啊嚇，我投票有我自己嘅方法啦，我即係透過你嘅宣傳紙，因為我唔需要戰台啊，我戰台用啲好環保物料嘅戰台嗰張嘢，我戰完之後咪洗咯。 係啊係啊係啊，啱啊！ 嗰張紙我完全諗唔到用處。嗱，發揮創意，如果收音機旁邊嘅神光聽眾朋友，你諗到嗰張候選人嗰張紙俾主持人阿 O 點用嘅話，你講俾我聽。你自己 DM 我，我真係諗唔到啊！我唔想地球日日都有一兩張呢啲廢紙，同埋佢有陣時擰立立嘅嗰啲質地，仲要係即係未必可以 回收 咁樣。 係啊，如果講起垃圾咧，我自己屋企咧最多紙張單據啊嗰啲廚都係嘅，但係反而最多咧就係啲即食麵嘅包裝袋。我自己啊， 哇！你食咁多呢啲㗎？唔好食咁多啦， 或者杯麵嘅 都係唔好食咁多。啦，健康啲啦， 唔紧要啦，你越食越防腐，你而家 又翻早又剩，佢咁样唔响牙都好耐。 所以咧，佢真系后生咯。如果我哋夜晚黑，譬如食呢啲叫做高钠含量嘅嘢，第二朝咧就肿到妈咪都唔认 啊， 你都冇乜啦，几好啊， 味精啊，咁样。咁我多数都系反而系放咗工，即系完咗晨光翻去嗰一餐就系多数系食即食， 系咩 快啊嘛。肚餓啊嘛， 唔好淨係諗快啦，妹。 係啦，所以咧就係啦，要 我唔見啦，聽眾啊，唔好啊呢啲， 係啊，煮下飯啱嘅。 係啦， 係嗱，你就係呢啲袋啦，我就係紙張啦，小白咧就係少少廚餘 啦咁樣。咁點解會問大家有冇留意下自己嘅垃圾桶裏面嘅垃圾乜嘢最多咧？原來喺日本咧就有個清潔工嘅 KOL 就發現咗，原來有錢嘅人士同埋冇咁錢嘅人士嘅垃圾裏面咧，佢哋可以歸類得到啊，究竟睇。喺呢一袋垃圾就知嗰一家人究竟系咪富裕啦？咁究竟佢哋透过啲乜嘢咧？原来因为咧，佢哋当中都有啲共通， 即系例如即食面嘅，隔篱咧点都有嗰啲罐头鲍鱼摄咗入去嘅。咁你见到个档次都已经唔同啦，系嘛？ 唔系嗱，我而家咧就要讲下就系点样去分辨啦。就系原来喺啲垃圾里面冇咁有钱嘅人咧。佢哋係經常會留意到係有杯面啦，有零食嘅包裝袋嘅。咁但係咧，嗰一啲嘅包裝袋，譬如杯面啊咁樣嗰啲嗰個杯。 嗰個杯啦。咁其實咧，佢有話過，就係、是、如果你要真係買呢啲嘢食，其實係可以多啲去選擇喺超級市場一啲嘅家庭裝， 哦、 而唔係一個杯一個杯嘅杯麵、 哦。 因為其實杯麵咧係真係的而且確貴過你一包包嘅麵噶嘛，即食麵噶嘛。咁、 嗯、 所以咧，佢哋喺嗰啲垃圾裏面咧，經常都會見到有杯麵嘅出現，甚至係一啲嘅罐頭，罐頭嗰啲 食 嗰、那個嗰、那個石器係啦咁樣啦， 容器係 啦、 那個、 容器。咁其次咧就係、是、如果冇咁有錢嘅人嘅垃圾裏面咧，佢哋會發現到有好多嘅收費膠袋。 係， 佢就話咧好多人咧就係、是可能就係、是買嘢之前冇諗清楚，可能就見到誒呢排見到誒呢、這個行到超級市場特價，好多嘢好似好啱需要買，咁就買，佢冇心思熟慮過，買到好多嘅時候，因為佢冇預自己出街買嘢啊嘛，咁、 嗯、 就需要咧俾錢買膠袋啦。 係嗰、那個新鮮性都，如果你好有錢嗰啲人，你有個司機幫你捧住，你都唔使膠袋，或者你架車已經車到去個 shopping mall 樓下，你嗰個 車之後個車就車咗， 同埋直頭香港而家好多人咧都已經係叫啦，叫咗啲貨之後咧，咁咪直接運去你屋企咯。 係、哦、都有可能嘅。咁因為呢度去日本啊嘛，咁希望之後會有一啲係香港嘅調查啦。咁最後一樣咧就係發現咗，原來冇咁有錢嘅普通家庭裏面喺垃圾裏面係會見到有散銀。 嗯， 佢就話啦，雖然咧未必係好有意義，可能一兩蚊咁樣啦。佢話但係如果有錢嘅人咧喺垃圾裏面係唔會見到有散銀嘅。 係因為會 抌 啲錢。 佢哋因為 佢哋都唔會用 啊，佢哋嫌麻煩就覺得污糟咗。 佢哋全部 e-payment 嚟噶嘛， 唔執啦唔執啦咁樣。咁就证明咧，啊比较有钱嘅人就会珍惜每一分嘅钱咁样 咯。明白明白。早晨，早晨啊！星期二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啊，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Kenny 早晨啊！ 系早晨， 一如你上个礼拜所料咧、嗯，我哋踏入咧十一月头咧，真系几好咁啊！咁琴日咧就有机会啊，冲掂一掂啊，即系个万八点啦。咁但唔紧要嘅，咁都升302点啦。咁、嗯、外围市况咧都相对做好啲，啲乐观气氛都出嚟。你见国家主席啦，习近平先生咧都即系接访澳洲嘅高级领导人啦。咁啊嚟紧都有机会话、啊、中国同埋澳洲其实系 friend 嚟嘅，咁啊大家多啲贸易嘅往。来啦咁样，哇、啊，都系积极啊，利好同埋正面嘅咁样。琴日恒科指咧就劲升4%啦，咁啊，都睇翻上个礼拜议息结果都算系咁啦。咁但系市场都继续观望住议息结果嘅。好啦，咁啊嚟到今个礼拜咧就应该乐观啲啦、嗯。市况方面交俾 Kenny 帮我哋详细分析，唔该晒你，嗯。 好啊，咁啊就好似我哋之前咁讲啦吓，其实第四季我会睇得比较好啲嘅。因為最主要咧就係第四季方面咧，其實就嗰個係影響住我哋成唔單止港股啦，咁啊環球股市方面咧就最重要嘅債息啦。咁債息方面咧，其實就相對咧就係之前咧嗰個上升嘅情況方面咧，就明顯咧就係一個緩和咗啦。咁所以就長債息方面咧，咁我相信就都叫做咧就係初步見咗頂啦。咁同埋當然咧，就係聯儲局方面啦，謝鮑威爾咧嗰個係加呢個係會後嘅言論啦。咁就睇到其實佢開始咧都關注緊咧呢個係長息方面咧就對經濟嘅抑壓帶嚟嗰個影響啦。 咁明顯咧就放啲夾派嘅言論出嚟噶啦。咁所以變咗大家都會覺得咧個加息周期方面咧都應該係完結嘅啦。就算唔係完結，都即將完結嘅啦。咁甚至無而家你睇到好多譬如啲利率期貨方面嘅市場都睇到啦。其實去到依個係出年下半年方面咧，其實最早六月份可能減息添。咁當然啦，就而家講減息就即係言之尚早啦。但起碼個方向性嘅話咧，都睇到出年就應該個加息嘅情況方面咧就掉頭啦。咁所以變咗好明顯，就對於一個係資本市場方面咧，都帶嚟一個幫助喺度。咁第二頭先你提到咧，即中美關係啦。咁明顯中美關係方面咧，就係進入翻一個比較係即係蜜月期啊。咁所以大家都會覺得咧，當中美關係有啲改善嘅情況之下，再加埋我哋嘅主席啦，都會同呢個係美國總統拜登見面嘅話咧，見得面嘅多數都有嘢攞翻嚟啊，大家唔會即係空手而回噶嘛。咁所以變咗就可能喺啲中美上面嗰啲政策咧，就有所鬆綁都唔出奇嘅。 系咁啊！再睇埋美国财长耶伦咧口风啊，话风一转咧，话中美如果脱欧嘅话咧，就会有个灾难性嘅效果。反之咧，寻求同中国进行良性嘅经济竞争咧，就两国都有长期受益。咁即系你又得，我又得，咁大家就好啦。咁样咁啊，哇！话风真系好似突然间咧蓝天白云啊，晴天一片啊吓咁样。再加上 我嗱，呢个就要小心啲啊，都系因为其实当然即系实际上嘅话咧，定系。中美嘅合作咧，即係全球化嘅話咧，先對世界嗰個係經濟啊，或者雙方都係有利嘅。咁但係就唔好忘記啦，即係始終美國方面咧都可以以翻美國嘅呢個行頭啦。咁尤其是就其實嗰個對華嘅國策或者對華嘅政策，我相信唔會咁容易改嘅。咁尤其是出年咧就係美國總統大選啊嘛，咁好多變數嘅。咁所以變咗就某一段時間可能大家關係會好啲嘅。究竟係但係咪徹底地改變呢、這個？即系骨子里嗰个睇法咧，我觉得就未必系咯。 系咁，同埋中国其实好多科技依家个技术含量都超级高啦。咁啊，人哋要防范我哋都系好明白嘅呢一样嘢。好，咁啊，转个角度讲下咧，其实南韩嘅股市咧都禁沽空啦。其实内地股市咧都真系，即系嗰个禁沽空咧都有阵时都会出嚟啦。咁睇嚟，环球嘅金融市场以至亚洲股市咧都好啲。譬如琴日开市嘅时候，日经都升好多啦。咁上海综合指数三个星期嘅高位啦，睇嚟成个亚太区股市都颇好，系咪咁样睇法咧 ，Kenny？ 通常有啲季节性因素嘅，去到呢、這个年尾嘅时间嘅话咧，咁其实都大家啲基金经理咧都要做翻啲嘢啊，分析下储仓啊。咁尤其是今年就系、是头嗰两季咧，即系第二、第三季都系麻麻地啊嘛。咁所以变咗去到第四季嘅话咧，就配合翻好多不明朗因素咧，都有机会消除嘅情况之下咧，咁开始就系、是气氛上有啲改善咧，做翻啲即系年结上边有啲做翻啲功夫，要追翻下啲表现噶嘛吓。咁同埋。都是通常去到这个年尾大家到出年就滿懷希望嘛、所以变成那个是购买动力相对来说就都会多一点的。你看回去年的 pattern 都像去到这个十月方面就是最大位，跟着由十月就升到上去一二月。我想今年我们之前都说今年似的，不过当然的幅度呢就可能大减。 系咁啊 ，Kenny 同你跟进埋呢一个啦。咁啊，下个礼拜咧好多大科企咧都出业绩啊，包括腾讯啊。咁啊，系咪时候即系大家可以睇一睇啦？件市况有少少转角 feel 啊，咁样咁啊，科技股有冇机会咧？就系令到第四季港股增长嘅一个潜在动力喺当中咧。咁啊，交俾 Kenny 讲埋咧，唔该。 其实嗱，科技股咧就真系需要咧系做好咧。先至可以令到個市係升得多，因為始終佢哋咧都係比較重磅啲，同埋嗰個波幅相對嚟講比較大啲。其實即係早一兩日咧，啲科技股唔行咧，都會有啲失望，就好似阿里巴巴、騰訊啊、美團啊、京東嗰啲話咧，都係好一般嘅。咁所以個指數升極嘅幅度相對嚟講係比較有限啲。咁但係就究竟嚟緊科技股係咪可以即係進一步做好咧？這個就都係幾關鍵嘅一個問題嚟嘅。咁因為始終咧就係、是、科技股都係要分開睇翻唔同類型嘅科技股嘅。咁啊，過往我哋傳統睇嗰啲所謂科技股，就可能係阿里巴巴啊、騰訊啊、京東嗰啲。咁我哋成日都講呢啲其實係科技應用股、應用科技股，本身唔係一個真正嘅科技股。反而調翻轉咧，表現得好啲嘅話咧，其實就係啲真係做硬件嗰啲嘅。咁我哋之前都講過多次，譬如好似聯想啊。或者係依個係依個係981中心啊，或者係做手機嘅依個係小米啊呢啲， 咁有少少咧，那個投資者嘅資金同埋興趣有啲唔同。不過我都會觀察一下，究竟咧會唔會嚇，譬如啲平台股嘅話咧，會唔會追翻落後？因為始終佢哋市值都係要，即係都大，都係需要追落後個市先會升咯。 嗯，咁啊，散股民咧就多做功课，多观察一下啦。咁佢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啦。Kenn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只有冇持有咧？ 诶，都冇嘅。 好，听日再同 Kenny 倾偈，多谢你，拜拜。 这么一刻被抢走一切希望，沮丧极难起床，你就来赠我一颗糖。又有这么一刻，前路纵使黑暗要独往，但你闪闪发光，让夜行亦变得不怯慌。得我一人上殿堂大馆，免疫没光芒，并没说谎，此际要是不错，其实我讨你光。从来未拥有幸福，真正幸福曾经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满足，被你丧礼后顿成好结果，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 You are my for life， 天国未知多远，共你一笑远足。问你想得其实那一些我能供给得到，你只想每天慢慢地伴我到终老，不再虚无。我未来最紧要任务指头，是待你好，二人一段命途，贫亦富。自己可以幸福，余生不再只残局，预计中郁郁的结束，自你的家一半成新结局。 佢名字系冯允谦，有呢一首《给你幸福，所以幸福》。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Vicky、 晨光第一线。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咧，继续有私分喺度噶。香港贸发局香港眼镜展咧，听日就会开幕咯。实体展将会一连三日，至到11月10日喺湾仔会展举行噶。今朝早我哋好高兴，请嚟香港贸发局市场推广及买家事务副总监梁继祖先生嚟做咧，就率先为大家咧介绍展会嘅概况嘅。早晨啊 ，Joe。 早晨啊，思芬。由香港贸发局主办、香港中华眼镜制造厂商会合办嘅第31届香港国际眼镜展咧。今年其实咧就会带嚟11个国家同地区，大约有700间嘅展商咧展示佢哋最新嘅眼镜设计同埋产品嘅。呢个实体展咧系继2019年之后咧就重临湾仔会展啦，亦都继续会以呢个融合展览模式，即系 Exhibition Plus 嘅形式去举行嘅。除咗呢个实体展之外咧，网上嘅展期咧亦都会到到11月17日先至会结束嘅，所以全球嘅眼镜采购商咧就可以利用呢个网上平台咧同海外嘅客户继续倾生意啦。有多个主要嘅眼镜出口地，例如意大利、日本、韩国、台湾、中国内地以及香港的中华眼镜制造厂商会都会设有展馆的。而视上廊亦都会带来很多国际的设计师品牌的。因应智能眼镜的热潮，今届的眼镜展亦都新设了智能眼镜的展区。有香港的展商亦都会带来结合了人工智慧聊天机械人程式和可以穿戴技术的智能眼镜。展会除了有不同款式的眼镜之外，还会有各种的眼镜配色、镜片、隐形眼镜以及光学仪器等等，满足不同买家的采购需求。 香港眼镜展就是亚洲首要的一站式推广及采购平台。阿 Jo 不知道今年的眼镜展又有没有一些特色的眼镜可以介绍一下呢？ 当然有啦，想一览世界各地著名的眼镜品牌就不可以错过在会展3楼大会堂的品牌廊。展区带来大概200间的国际知名的眼镜品牌，包括时尚之都的法国、英国、美国，还有亚洲的日本、韩国和台湾等等。例如有一个美国品牌，它推出一个可以调校度数的创新眼镜，可以帮助一些同时有老花和近视的用家，只需要调整镜片顶部的转盘就可以将个焦点更改，不用再随身携带多副不同的眼镜。卢森堡奢侈工艺眼镜品牌亦都会带来一个 18K 实心的黄金眼镜，展示传统珠宝镶嵌制作的精美工艺。眼镜架采用了水牛角制成，打造一副别具一格的眼镜。品牌廊亦都有很多本地的品牌，其中一个品牌就会联成本地的艺术家 Laus 推出中性款的太阳眼镜，以标志性的 Kiss Face 涂鸦图案为灵感，眼镜充满玩味。同时品牌亦都会跟本地的创作歌手 Gareth T 合作作出联成的商品，很有话题性的。另一个本地创意设计的眼镜品牌，他们的太阳镜系列是用了生物的环保材料和生物可降解的醋酸酯的材料，提供不同颜色的框架和可拆卸的边框，可以搭配不同的时尚风格。除了眼镜设计之外，亦都有本地的公司开发了这个独特的零售科技，透过电脑软件360度扫描面型，顾客不用再逐副眼镜试戴就已经可以看到造型效果了。眼镜店亦都唔使再陈列数以百计嘅眼镜咯。 咁唔知如果想入场睇下香港嘅设计，又或者系想知道多一啲行业最新动态嘅业内人士，阿 Jo 你又有啲咩推介咁咧？ 嚟到香港眼镜展咧，当然唔少得睇下我哋本地嘅设计啦。香港眼镜设计比赛系贸发局同埋香港中华眼镜制造商会合办嘅，希望提升香港设计水平同埋培养人才，为行业注入新血嘅。今年的主题就是永续生活，比赛结果亦都会在展会首日公布和颁发奖项，而所有得奖和入围的作品亦都会在展会期间在展览厅 1D 展出。大会还会举办多场的论坛和研讨会，其中业界瞩目盛事的第21届香港视光学会议的主题是社区护眼新贵，人工智能及远端治疗下的视光新里程。这个的会议邀请了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行业专家担任讲者，研讨人工智能在光学中的应用、遥距治疗对医疗保健的影响、以及如何可以有效地运用在社区眼科护理等等的议题。会议还获得香港视光师管理委员会认可，参加全日会议还最高可以申请到6小时的这个持续专业发展学分。 而星期四11月9号呢，有一场的研讨会就邀请了多位的业内专家到场，解构眼镜 3D 打印的技术啦，创新设计意念和物料等等的最新趋势分析。其中活动呢还包括这个趋势论坛啦，中国内地视光标准化最新发展等等的研讨会。 听完阿祖精彩的介绍之后呢，相信大家对香港眼镜展都会有更多的了解啦。展会听日就会开幕啦，所以大家呢就可以上到去贸发局的网站嗰度预先登记免费买家证吧。今朝早唔该晒你阿祖 ，thank you。 唔该晒思芬， 唔该晒思芬，唔该晒 TDC 嘅同事啊，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元朗公庵路白沙村一个车房凌晨发生三级火警，冇人受伤。事发喺凌晨12:14，并且波及一栋三层高嘅村屋。消防喺起火35分钟之后，将火警升为三级。現場曾經傳出爆炸聲，消防人員用三條喉和三對煙霧隊灌救，在凌晨4:00左右將火救熄。火警期間，警方協助疏散30個居民和4隻狗。消防說火場面積大約20米×30米，並且涉及幾個倉庫，裡面佈滿物品，包括汽車、零件和單車等。現場火勢猛烈，阻礙消防員推進，而現場遠離水源，消防要由400米外取水灌救，增加撲救的難度。至於火警起因，仍然有待調查。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就以巴衝突發表聲明，說在加沙地帶發生的事不單止是一場人道主義危機，亦都是一場人性的危機，說在以軍的地面行動和持續的轟炸中，沒有人會是安全。古特雷斯又宣布聯合國發起一項12億美元的人道主義緊急籌款呼籲，以幫助270萬加沙地帶和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民眾。他再次強調，目前通過拉法口岸進入加沙的人道主義救援物資遠遠不足，而且仍然缺乏急需的燃料。古特雷斯對於目前違反國際人道法的行為深表關切，重申武裝衝突任何一方都不能夠凌駕於國際人道法之上，再次呼籲立即實施人道主義停火，並且警告需要注意加沙局勢的外溢效應。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同到访的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会面，说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中澳两国恢复各领域交流，走上改善发展关系的正确道路，又说共同构建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中澳关系，有利于国际社会更好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习近平又强调，中国在亚太地区不搞排他性小圈子，不搞阵营对抗，对那些将亚太地区搞乱的企图要警惕和反对。中方愿意同澳方开展更多三方多方合作，在开放包容中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阿尔巴内塞在会谈之后向记者说，同习近平的会面非常正面，他已经邀请习近平访问澳洲，又说他同习近平都同意不应该以分歧来定义两国关系，而两国亦都有共同利益。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日元150.06，瑞士法郎0.899，加元1.37，人民币7.271，英镑对美元1.234，欧元对美元1.072，澳元对美元0.64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32,532点，跌17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6.59美元，卖出1,977.12美元。 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稍后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色较为明朗，下周初气温逐步下降。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西沙路啊。由于西沙路近日泥涌对出咧，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而家来回方向咧都系比较挤塞噶。咁特别咧系去沙田方向比较车多，龙尾排翻去企岭下新围噶。咁去西贡方向啦，龙尾就排到去西沙路近住樟木头对出嘅。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是、西沙路啦，近住泥涌对出，由于有坏车阻路，咁影响到来回方向咧就比较挤塞。咁特别系去翻沙田方向。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企岭下新围啦。咁去西贡方向，龙尾就排到去西沙路啦，近住樟木头对出。咁另外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较早前近住蝴蝶谷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明爱医院嘅意外咧，就仲未清理好啦。咁呢一段嘅车龙咧，排到去蝴蝶谷道噶。咁反方向去荃湾都系慢车啦，龙尾排翻去观景台。咁由于呈祥道去观塘近住明爱嘅交通意外影响，咁而家青山公路嘅葵涌段啦，落翻去呈祥道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中山台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建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皇后大道东，而西行就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现在龙尾就在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东隧去回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西隧出九龙车龙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着平石村那一段都是慢车，现在龙尾排到去南连原池对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着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新墟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着黎围。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去朗平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沥源村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车，龙尾在天富海湾。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着银影路一段车多，龙尾就在教职员宿舍。另外一段的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着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万公屋。最后提一提大家啦，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的分时段收费将会在12月17号上午5点钟实施，详情可以查阅运输署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CIBS 人人广播， 创科医学日志。 物理治疗师廖志恒， 以往机械脚咧都系喺工业上面啦，或者系军事上面使用嘅。而家我哋就会喺火上面用个机械脚去训练一啲病人嘅步姿步态啊，或者系心肺功能都会涉及到呢样嘢咯。 CIBS 节目《创科医学日志》，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转眼就到廿四节气中嘅立冬，代表冬季嘅开始。 中医认为立冬系补冬嘅好时机，建议进补食物包括磁实、淮山、黑豆、芝麻等。 立冬时节，天气忽冷忽热，你外出嘅时候记得带外套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信守一生。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好啦，今日嘅目标就好简单嘅啫。 系乜嘢？ 就系、是、用三种嘅语言写低自己今日嘅心情。 哦， 咁首先你要第一样系做咩？ 就系识三种语言先啦，系咪？ 咁啊，三种语言咧都可以慢慢斟酌嘅。 你 OK 喎、啊，小白，你已经有三种语言啦。 其实咧，如果你话我哋讲嘅广东话啦，咁广东话同普通话 系啊， 咁都已经两种啦。譬如早晨。 系 早安，你加埋个英文 good morning 咁样， 系啊， 搞掂 三种， 即系已经三，即系呢个咧，其实就已经其实想表达一样嘢，就系原来我哋咧喺唔同嘅语言上边咧，我哋亦都可以即系有可以更加多学习嘅机会。 系 嗱，如果你语言问你有咩用咧，或者喺学术上嘅话咧，咁一定系好多啦。 系 咁，你可以睇其他国家嘅文献啦，或者人哋嘅书籍 啦、 电影啦。 你想即系好似前财政司司长，你话我系睇套法国电影。 系啊， 你睇法文， 其实有 阵时你识你咪睇到咯。如果唔系，我哋咪要睇中文字幕咯。 我自己都想讲咧，就系啱啱都想讲，就系嗰啲法国电影，其实好多咧系好睇嘅。咁问题就系咧，你要下下追字幕，即系完全唔识听嘅情况，睇下我哋追字幕咧，我会觉得有啲辛苦。 识听嘅 ，Merci beaucoup 啊， 系一两句啊嘛， 多谢啊， 系啦。咁所以咧嗱。語言咧帶俾我哋嘅叫做生活啊或者嘅便利咧，其實我覺得係好多嘅，甚至乎咧有啲譬如大學嘅專係讀專攻語言都有啦，係啦，咁日文又有，法文又有，德文都有，其實有好多嘅。咁如果你用三種語言寫低今日嘅心情，咁除咗有on hand 三種語言之外咧、你就諗咯，你今日心情係點樣？咁我哋要諗一諗自己今日嗰個心情到底係。偏向边一个位？ 我觉得今日心情都唔差嘅，其实好老实讲句，你有阳光，跟住自己呢排又跑翻步咧，咁啊释放翻多啲咧， 正能量 系正能量啊，嗰啲咩多芬啊，蜜多芬啊， 即 系翻嚟揾你啊，咁啊个人会开心啲咯。 其实预期咧，单纯净系谂心情咧，不如谂多啲自己有啲咩语言想学，我觉得仲好啦。 喂，如果日语咧表达自己好开心咧，会用啲乜嘢？ 今日気持ちいいよ。即係今日都幾爽朗咁樣。 気持ちいいよ。 係啊，係啦 ，OK 啦。之前我都有講過啦，其實我都想試下學韓文嘅，不過就失敗咗啦。咁如果你話其他歐洲語系嗰啲咧，可能德文我都會有少少興趣嘅， 學下咯。 因為法文咧，佢有好多音咧，佢喺個喉嚨嗰度出嚟，咳咳咳嗰啲嚟嘅，係啦。咁我就覺得發嗰啲音咧就比較辛苦。 德文都好多呢啲吐痰音 嘅，係啊，有時都有嘅。 德文即係因為佢哋個語言系統德國。同埋法语咧个语言系统有少少接近，所以都近似。不过好似小白咁样话斋啊，有阵时咧你去学好，譬如外语啦，譬如英文啦，其实都已经争好远。譬如近排咧有啲电话传销咧打电话嚟咧，你好啊，我系咩你？乜乜 life 咁样嗰个公司嘅 MPF 嘅代理人，咁梗系呃人啦，一听就知道。因为我本身已经系呢间公司做开 MPF 噶啦嘛，咁你点会打电话俾我？如果系打都系我个 agent 打俾我啦，系咪先？咁佢连个 life 咧，乜乜 life 啊，嗰间保险公司。 哦， 佢讲个乜乜 lie 啊 ，lie l i n e 都求其到咧。 喂你。扮可能佢特登嘅蒙糊你嘛， 啊、 即系呢啲电骗真系好贵多，大家真系要小心，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系啦，咁如果用三种语言再写低自己嘅一个目标啦，或者心情啦，咁可以谂一谂今日你自己想做啲乜嘢，或者会唔会自己心入边有啲乜嘢系棘住嘅，就将佢写咗出嚟，写咗出嚟咧喺心理学上面嚟讲咧有一个提醒自己嘅，咁、你就会小心咗呢一样嘢，或者你今日你可以有啲乜嘢难关你想过嘅，咁你都可以写低，譬如今日有个好重要嘅会议啊，有啲咩要注意啊，咁其实亦都系一个好嘅提醒。 用英文写啊，写一个 happy 啊，去鼓励下自己都 系 好嘅。咁啊，试下今日咧去挑战下自己啦，用三种语言呢、這个都系一个简单嘅挑战嚟嘅，希望你今日都做。 得到啦。呢、這个时间咧，我见咧我身边嘅同事咧都有少少唔舒服，我哋系时候睇下医生啦吓，搵搵你家人医生出嚟睇睇先。 小明、嘉明讲健康。 早晨啊，小明。 早晨啊，嘉明。 近排唔知你觉唔觉咧，或者你诊所会唔会多咗好多啲钳钳声啊，或者系啲鼻塞塞啊，好似成个上呼吸道都唔舒服咁样啊？ 冇错啊，呢啲系常见嘅现象啊。 嗯。 天气一变咧，啊，开始转冻啦。咁啊，有阵时有啲人又话哮喘啊嗰啲咁啦。但系有啲咧，成年人咧，我哋讲一种咧，就叫做英文 COPD。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慢性阻塞气管嘅病嘅。 嗯， 咁呢个系乜嘢病咧？嗱，通常咧就40岁以上啦。如果食烟嘅咧，又特别多啦。佢又不停咳，所以慢性气管炎咧，佢有咳有好多痰， 系 啊，起码咳成三个月唔停咁样。然后咧断断续续啊，有一两年嘅。 系 呢个其中一个部分。咳痰，另外咧，佢个肺部嗰啲气泡咧，就系所谓膨胀啦，啊，咁啊变咗咧，又系冇乜功用啦，系肺气肿啦，即系呢两种。咁其实喺香港咧，真系唔少嘅，啊，20%-25%嘅人咧，都有啲咁嘅问题。但系咧，似乎近年来咧，就少咗啲，啊，呢啲所谓 COPD， 就因为咧，我哋禁烟。戒烟做得非常好，因为食烟咧系好直接影响到呢个病嘅。嗱，当然除咗食烟啦，环境污染啊，户内户外啊，仲有啲年轻人咧走去吸食大麻咧，又系对啲气管咧有害噶。咁啊，当然嗱，呢个病唔系净系讲气管喎，喺呢个气管以外影响乜嘢咧？因为佢呼吸唔好。影响个营养，个人越嚟越瘦，啊，啲肌肉又唔系好听使，冇乜力，啊，仲有咧就系、是、呢、這个影响啲骨络嘅会， 哇，鬼影骨络添噶， 系因为有阵时要食得太多嘅类固醇啦、 哦， 啊，影响呢个 osteoporosis 啊， 即、 就、系、是、影响呢个问题嘅。咁啊，所以净系一个肺咧，就影响全身嘅。咁啊，我哋讲过啊，开始譬如你过咗40岁啊，啊，长期有咳嗽啊，仲有一样咧，就好似好唞唔到气咁样。啊，唞唔到气咧，系其中一个病征，当然有轻啦，有重啦咁样。仲有啊，因为佢肺部唔好咧，佢嘅血液嗰、那个。二氧化碳咧就高咗啲噶，啊，二氧化碳高咗咧，朝头早起身咧头痛喎、 哦。哦，原来会咁噶。 系啊，朝头早头痛唔系净系偏头痛专利，啊，呢、這个病咧有阵时偏头痛咧，你话朝头早痛呢、這个 COPD 咧一样系可以偏头痛咁样痛法嘅、哦。 但系去到中午啊，咁又好翻啲嘅。 系啦，冇错啦。但我哋点样知道一个人有冇话确定佢有慢性阻塞气管病咧？咁啊就系用呢个仪器啦，嘉明睇到一个 咩嚟噶？ 长地嘅， 好似一支喷嘴咁样样。 系啦，冇错啦，就系、是、1、2、3咧含住佢， 哦， 再吹， 咦，即系吹波波咁样？ 系啦，冇错，一吹呢、這个咧就叫呼气峰值流量计。 哦， 即系第一时。含住个嘴，一吹呢个 meter， 咁睇佢第一秒吹咗几多 少。嗯， 然后咧就再一路吹，呼不停咁吹， 就兜 吹 气啦。 尽力啊，嗰、那个咧就要睇下你嗰个出用力呼出嘅肺活量有几多少，即系肺有几大。 系 啊，咁然后咧将呢一两个除一除，如果系细过70咧。佢就係有問題噶啦。 哦， 我哋仲可以試喎。如果我哋啊，你真係有問題啦，我哋再俾啲放鬆氣管嘅藥你，吸一吸氣，然後再吹咧，佢又會好啲嘅。咁、 哦、 係證明咗咧，係個呼吸道有阻塞啦。咁啊，點樣對付呢個咁常見嘅問題咧？第一，唔好再食煙啦。第二咧，就有呢、這個。用啲药物，但药物唔系净系食噶啦，系吸入嘅气体嘅。吸入气体咧，

今日是2023年11月7号星期二，今日是拥抱红日，究竟是真是揽一只真正的红啊，还是揽下红啤啤呢？转头 Vicky 话你知。 两腿不稳，偶尔失分，你的房里天崩塌地震，被万箭穿心，恶意的声音，你失重于荒废树荫，乱了你脚步不要紧，在这里那拥当冠军，若面向我可以迷惘，就放心去彷徨，让我都将你脆弱变成钢，能给你心安，正面世间请你绽放，就求天父导航，喜欢很远看着你、啊、不怕寂寞，逃避多高，如前没去路，你天气一刻变暴躁，被划了一刀，仍怀疑着每步，你心里的鬼怪乱舞，在这里顾虑都太早，若面向我可以迷惘，就放心去彷徨，让我都将你脆弱变成钢，能给你心安，正面世间请你绽放，就求天父导航，喜欢很远看着你、mm-hmm. Remember the tiger in you, you can know相信你便会强壮，能给我心安。Remember the tiger in you, there's so much you can do. 喜欢很远看着你。 拥抱红日不是真的叫你去找一只真正的红来到揽下，是希望透过这一日来到去告诉大家知拥抱的重要性。每一个人都需要拥抱，拥抱可以给到我们温暖，给到我们安慰。有阵时未必有个人可以在身边给一个温暖的拥抱你，但是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揽下身边的红仔了。今日可以怎样庆祝这一日？当然就是立刻揽下你身边那一个人啦，又或者可以揽下你最喜欢的毛公仔，甚至是揽一揽屋企的宠物。拥抱是人际关系之中很重要的非语言沟通方式之一。揽下对方不单止可以传递到正能量，还可以舒缓紧张的情绪。互相揽揽有这么多好处，大家快点揽下身边那一个吧。 认同阿、啊、Vicky 讲呢一个拥抱日咧，咁、 啊、 因为咧都有美国嘅心理治疗师咧，沙提亚咧，咁佢都话每日咧，其实只要你拥抱够四次咧、 嗯， 其实咧你个人个叫做 开心指数。 爱啊，被爱嗰一样嘢咧，系真系争好远嘅。如果你试过连续十四日咧，去每一日拥抱四次咧，同、 嗯、 你身边嘅人啦，当然你咪同啲陌生人咁样， 唔使同你， 系啊， 定系得同一个人嘅啫，有阵时 咩啊？ 冇嘢， 咁你有小朋友嘅，你有小朋友 系，哎呀，计漏咗两个仔添啊， 或者可能你都好耐冇叫做抱抱你妈咪啦，即系虽然你妈咪八九十岁咁样，我都觉得系啊，有阵时去老人院嗰度做义工嘅时候咧，见到啲仔啦，一除咗俾啲嘢阿爸阿妈食咧，其实都会揽下佢咧，其实呢个画面都已经好眼湿噶啦，咁样。早晨，早晨，九点零八分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啊。美股三大指数都升嘅，不过就轻松升少少啦。包括道指咧升34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40点啊，标普500指数咧升7点。至于港股咧，就睇翻贴士啲啦。新加坡嗰边个港股期指咧低水130点嘅，毕竟琴日咧升幅都比较全面啦。今日亦都有机会啦，大市方面都趋向审慎同埋观望。一啲嘅咁啊，睇法系点咧？转过嚟开始咧，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唔同股票市场嘅资讯咯。不过呢个时间咧，可以呼电话啦，1872388咧，等大家打电话嚟做个晨光 morning call。 系啦，今日几多号啊？11月7日，你会突然间谂翻起，隔篱啊 B 仔咪今日生日咯，即刻打电话上嚟1872388咧，咁啊同你身边嘅朋友咧就讲下生日快乐啦，或者有啲结婚周年纪念日嘅，咁亦都系今日嘅话咧，真系手快有手慢冇，快啲打电话上嚟啦！ 恭喜晒你哋1872388咁样打个电话嚟咧，做翻个晨光 morning call 啦，咁啊 Vicky 咧转个头就会听大家电话啦，咁与此同时咧，即刻听小白今日又去边个地方旅行先。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消失的地图入边，继续邀请到咧旅游博客 Sunny 喺度。 早晨啊！ 早晨 Sunny， 咁啊上次就讲到我哋喺呢一个坐飞机，咁啊要去到呢一个嘅用难嗰条路嘅话咧，坐飞机去到一个嘅地方先可以就系正式开始。咁啊飞机上面都会好安全嘅。雖然我機場望落去咧就簡陋啲，條跑道望落去就危險啲，但係佢哋嘅經驗就令到我哋可以好安全啦，係嘛？ 係啦，咁今次我哋都係繼續行翻呢個嘅珠穆朗瑪峰基地營嘅。咁上次我哋講到啦，話即係嚟啲行呢個珠穆朗瑪峰基地營咧，都係要加德滿都坐飛機去啦。都想分享啲趣事喎，即係其實嗰架飛機咧，其實咧係好抵坐嘅。一來可以望到成個喜馬拉雅山嘅景緻啦， 正啊呢個， 同埋你都可以體驗下即係被譽為全球十大最危險嘅機場啦。 係啱啊啱啊， 同埋咧嗰架飛機好細嘅飛機嚟嘅，係要霸位嘅。 霸位？ 即係其實嗰張 boarding pass 係冇位置嘅。 哦。 系啊，今日即系斗快上去霸个靓位。 咁会唔会即系嗱50人嘅？咁佢就真系卖咗50，定会卖突噶佢？ 好似坐20-30人嘅就系， 20-30人嘅。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因为嗰时就因为我哋想望靓景啦，所以就快啲去到个 gate 嗰度就排第一个先。 系 啊，点都要霸到最头个位，要霸个靓位咁样。 哇，都唔系净系得你一个神心噶，但系你都霸到，犀利。 冇错啊，即系我哋啊，上次三个人啦，我哋就霸晒一边嘅，系啦，系啦，即系我哋知道咧，系嗱去嗰程咧就应该系坐 A 嗰边，即系对住架飞机左边啦，系啦，当左边，系左边嗰度咧就会望到嗰个山嘅景致嘅，计过个地图，咁我哋就三个咧就分开三行坐， 哇， 霸晒个窗口位先， 系，咁啊三个都可以欣赏到窗口嘅风景啦， 系啦，咁我就好彩就坐左边嘅第一排啫，即系一 A 啊，一 A 位，即系其实咧， 即系特别。 放出嚟㗎？ 因為嗰架小型飛機嚟 嘅， 咁有個就望到司機位， 哦， 唔係司機，機師位。 咁你就直頭望埋前面嘅風 景。我就望埋前面啦，係啦，即係其實佢唐簾係開咗咁啊，望埋前面。 唐簾開埋㗎？ 係啊係啊，咁啊咁我又望到即係機師揸飛機啦，咁我又望到前面嘅景緻啦，又望到左邊嘅景緻啦，所以望到佢嗰個降落嗰一刻咧，其實個哇咁牙煙嘅咁。 有冇覺得阿 Sam 哥好型啊？咁嗰陣時， 佢呢個型啲，呢個係話曬十大危險機場。 咁啊係，咁啊係，唔知 Sam 哥有冇排落呢個我都話好啦，咁啊跟住咧就飛機上面嘅風景就咁靚啦。咁啊，真係到咗之後就正式開始行噶咯喎，係嘛？ 係啊，係啊。咁上次咧就話咧要做一個高度適應啦，去到一個即係頭三日啦，上到一個嘅 Lanchu Pasa 啦。咁呢個最大嘅一個市集嚟㗎啦，要補充曬嗰啲嘢咧，就要行㗎啦。咁我哋一路行咧，就第四至七日咧就會行多三日路咧，會上去一個好高嘅點。頭先話機場度已經係二千幾米㗎嘛。咁我哋一路做咗高度適應之後咧。就慢慢去行到去4900米嘅一個地方，咁呢個咧地方就會係有個好靚嘅湖嘅，咁夏天如果夏天去嘅話咧，就會望到一個湖水藍色嘅，咁呢度咧都會要做一個嘅第二次嘅高度適應嘅， 係即係又要喺嗰度，譬如 stay 多一陣，等你個身體就適應咗個高度先。 系啦，因為我哋終點要去到5500米噶嘛， 係呢個高喎，呢個真係高。 係啦，咁又即係一個。換字頭嗰啲就要即係有啲高度適應咯，係咯。 咁好啦，咁我哋喺呢一個嘅位置咧，都已經稍作休息，亦都準備好啦。咁但係佢稍作休息嘅時候，有冇其他嘢我哋可以做嘅咧？去到適應嘅時候， 其實都係其實會好攰嘅，即係去到呢個高度咧， 係 啊，好凍啦，好攰啦，其實凍嘅真係。 會問自己點解要嚟咁樣嗰陣時開始。 都同伴會有一啲怨言嘅開始，係啊，咁即係其實佢又想飲可樂啦，即係講翻啲可樂嘅價錢係，哇，真係貴過香港五星級酒店嘅一倍啊！ 哦，咁所以大家都 即係嗰罐可樂仲要係，即係罐可樂仲要唔凍唔熱嘅，雖然出面好凍，即係所有嘢都好貴噶啦，同埋啲設置咧，記住真係要帶一個。設置嘅，嗰度設置都會賣俾你好貴嘅價錢， 係一格格嗰啲設置啊， 係啊係啊係啊，你去廁所用嗰啲設置，係啊係啊， 咁呢個都大家要留意啊嚇，咁要休息完啦、唞完啦、適應咗啦，又出發噶啦喎， 嗱係啦，呢度適應之後咧，因為咧其實咧成個行山路線咧會上三次嘅頂嘅， 係 三次嘅頂嘅意思咧係即係講緊係5300至5500米嘅高度嘅， 5300係， 係啦係啦，咁我哋而家係。去到呢個地方啦，叫4900米啦。咁我哋就會稍作休息之後咧，我哋咧就會係嘗試第一次衝上去5300米嘅地方。咁都係嗰個地方嚟嘅，就會係望翻可以望翻個湖嗰度咯。咁呢度咧上去咧來回咧係3至4个钟头嘅。 三至四個鐘來回。咁如果你這個嘅高度嘅， 即係上400米高度咯，即係呢度上獅子山。 系咯，即系我哋呢一度，譬如广播道上狮子山咁样。 系啦，系啦。咁 三至四个钟其实都有啲赶嘅，因为你喺嗰个位个空气仲稀薄咗咁多。 要行得好慢嘅，其实系。 系咯。 我哋呢度广播道上狮子山来回冇半钟都得啦，以你系咪？ 又唔好咁讲，以你都得嘅。 咁我度乘翻二啦，就都系赶嘅，系啊，系啊，系啊。因为真系个速度会慢平时嘅三成度嘅啫。 系咯，唔会跑噶啦，嗰度啲人真系行噶啦。 行得喐已经。好開心啦！ 係咁大家個情緒會有啲咩變化咧？開始去到啲高位嘅時候， 因為第一次接觸去到5000米以上咧，係即係望住隻錶咧，哇！由4999米去到5000个下，心情興奮啊嘛！哇！終於5000啦，跟住一路係咁上到5300咁樣，咁但係嗰個真係好辛苦啊，已經係係啊，已經冇乜力想講嘢噶啦，其實即係大家咧，你唔好同我講嘢。 唔會即係行山嘅時候咁靜啦，大家 係啊係啊，啲風好勁噶嘛， 係啊，即係就算講都聽唔到係咪意思？ 係啊，呼呼聲噶啦，已經係即係上到去要影相咧，其實你又要除個手套咧，係即係你都去過雪地地方啦，你除個手套。咁我嘗試睇下啲普通嘅手機，然後5300米係會唔會 work 嘅？ 會唔會 work 嘅咧？都有啲。遲鈍咗嘅喎，好似係。 哦，可能天氣凍啦，天氣凍有陣時都真係會遲鈍啲嘅。即係我去過嗰啲零下可能十幾度嗰啲咧，攞個電話出嚟影相，其實佢哋嗰個感覺都冇咁好。一嚟佢自己本身速度嘅運算可能已經慢咗，二嚟就係好多時候我隻手咧，因為除手套嘛， 隨手到一陣間就已經會凍咗啦隻手。你撳個 mon 咧，佢都 sense 唔到我隻手指，因為佢熱感嗰啲冇辦法。 係啦，我有諗過，即係有部機係用聲控噶嘛。 嚇、 啊，其實啊唔係，我都冇力講，其實兩邊都好難控制，點算？因為太大風咧，我哋登頂之後咧，佢就停咗十分鐘咧，都係頂唔順，真係要落翻去啦。 係，哇！十分鐘就落翻落去啦。 係啦，咁嗰度咧有咩特別嘅地方咧？嗰、那個位咧，其實咧，即係第一次嘅登頂咧，嗰度會有望到一個好靚嘅湖啦，即係山頂湖啦，同埋咧佢望到整條冰川啊，即係好難用咁嘅角度視覺落去望下面一條冰川嘛，即係 suppose。是一条河，即系都系冰川里边有。 哦，个感觉咧系点样 的？好壮观啊！哇，原来条冰川咁阔噶，同埋咧，同埋知道咧，听日就要穿过呢条冰川咯。 哇！ 咁我望到条路都哇咁恐怖噶喂！ 但系都行到嘅， 都行到嘅。但系你个黑心，哇！我听日真系可以行到呢条冰川过去。 嗯，咁啊，相当之好嘅体验啊！ 呢个就系嗰个地方啦。咁跟住咧，我哋第二日啦，就係真係要穿越呢個冰川啦。 需唔需要好耐先過到呢個冰川噶？ 講翻啦，我哋呢條路線咧，都係設計俾我哋啲平凡人嘅啫、 啊。 我哋就唔係話經過即係特別攀山訓練啦。咁佢、都會揀一條比較易啲，即係唔使作冰嗰啲路行嘅。 係，哇！作冰嗰啲真係好， 即係嗰啲係太專業啦，係啦，係啦。咁呢個就唔需要，即係唔係要經過特別攀。冰訓練嗰啲作冰嗰啲行冰川，咁、我哋都揾到佢都揾到條路咧，係有啲碎石包住啊，咁、我哋都安全少少嘅行個路行咯，係、其實冰川你行冰川係危險嘅， 啊、 如果真係行冰川的話， 同埋你又唔知道你揼咗落去嗰下，或者你行嗰下 空心噶嘛，可能係 佢可能爛噶、爛嘅話，哎呀，我都唔敢想象，驚！我到呢啲位我都會驚嘅、因為。命咧真系得一條啊！咁我仲好想出嚟飲飲食食嘅，所以我都會有啲擔心啊！呢個但係啲好多人有經驗啦，咁有經驗嘅人帶住咧就可以行得好啲啦嚇。喂，咁今日時間就差唔多，有啲咩嘅話就我哋下一次又再繼續補充下呢條路線先。 好啊， 唔該曬 Sunny， 拜拜。 拜。 AI 以真亂假嘅技術已經去到爐火純青嘅地步。社交媒体成日都见到美国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讲一口流利嘅普通话，网民喺度揾究竟佢系点样造成嘅？原来系内地一个初创嘅团队所研发，而且系用 AI 生成嘅语音同埋改嘴型，成功令到 Taylor Swift 识得讲普通话。而呢一间公司创立唔到一年，就已经实现咗过$80,000嘅年收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条片，其实真的很仔细地观察嘴型都看不到破绽。原来这一款的 AI 生成影片工具是可以一键式完成翻译、声音复制、音频生成，甚至是更改嘴型等等的步骤，是整成可以令到片中人物讲不同语言的片。它的生成影片基本上会保证 1080p 的分辨率。虽然现在的技术是不够成熟，除了是人物情感和还原度有少少欠缺之外，影片亦都会出现抖动的情况， AI 生成的人物斩用的频率都会过高等等的问题。不过这一款的 AI 生成软件已经支持超过50种的语言和300多种不同的音色，用户可以上传自己的相进行个性化的形象定制数字人，或者是用网上面提供的过百款数字人的素材和模板。大家亦都可以试下用这一款软件，因为有免费试用的，但是生成时长只有一分钟，而且等待时间比较长。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孔益璇璇仔。 名字是 Nancy Kwang 有这一首作品 Look Into My Eyes。 晨光追踪三十一， 来到星期二的早头早，那我们就请来港台电视三十一的阿昌。早晨阿昌。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7:35有什么看呢？ 繼續帶俾大家有沒有長的世界向夢想進發。咁繼續咧，呢個節目會睇下咧，我哋本地嘅殘疾同埋有特殊需要嘅人士點樣去尋夢，點樣去追夢啊！咁今集咧同下一集嘅主角係同一位嚟嘅，就係聾人鄧兆宗，佢叫阿宗。咁阿宗咧就3岁嘅時候咧，因為發燒啦，就令到佢個聽力嚴重受損啊。咁但係佢長大咗之後，而家啦，佢係好一位成熟嘅男士啦。咁佢咧就係、是。而家喺一間小學嗰度任教嘅，咁啊嗰間小學咧係啊，佢一位老師嚟嘅，咁啊嗰間小學咧就用實行手語同口語雙語融合嘅特殊教學嘅地方，咁、即係大家都知道喺香港咧做老師咧，其實已經好忙噶啦， 係啊， 阿鐘咧本身咧忙極，佢都抽好多時間做義工啊，佢而家本身係位。聾人機構即係服務聾人嘅機構裏面咧，做董事嘅喎。 哇！ 係啦，咁但係原來咧，佢仲有另一個夢嘅，佢就有第三個身份係咩咧？佢就係咧，原來佢係香港聾人保齡球代表隊嘅男子隊隊長，即係佢打保齡球好叻，叻到做要做香港代表隊嘅隊長。 哇！好忙喎、啊、佢。 係啦，咁頭先講嘛，向夢想進發啊嘛，呢、這個節目佢個夢想係乜咧？就係話說咧，即係喺之前2019年呢個疫情嘅時候咧，令到好多國際賽事都暫停或者延後咗舉辦噶嘛。咁佢哋咧本來就要即係參加一個慶祝奧林匹克運動會啊。咁但係因為疫情，佢哋就無奈要褪後啦。咁喺疫情底下咧，佢哋都要練波噶嘛。咁但係練波又唔知道呢個比賽都唔知褪到幾時，定係會唔會取消？咁佢哋嗰個心情好糾結啊！節目就會帶大家去到睇下佢哋練當時練波嘅情況，同埋啦，佢哋知道呢、這個後來呢個聽障奧林匹克運動會咧復辦啦，佢哋咧點樣去收拾心情，重新 pick up 翻去練翻波，去到迎戰咧？嗱，今集就會帶大家睇下佢哋點樣去迎戰啊！咁大家想知道呢個賽事佢哋之後係點樣發展嘅話咧，記得留意下個星期二啊！ 哇！佢係阿鐘係好厲害嘅一個人喎、哦。嗱，佢諗下，除咗做老師啦，然後又係做一個聾人機構嘅一個董事啦，再做埋保齡球球隊長。佢啲時間點樣分配嘅咧？平時 係啊，真係好叻，我都係。時間管理大師，佢就有第四個身份。 係咯，佢除咗管理到，唔係即係始終我就覺得佢最厲害係佢冇俾自己身體嘅嗰個障礙去覺得哎呀自己好唔好彩啊，或者係啊天生自己做少啲嘢冇問題嘅。佢冇，佢係不斷挑戰自己，不斷去揾下自己有啲咩係可以做到，然後繼續去做。 冇錯。 係啊，咁啊好欣賞佢。咁如果咧都想睇下佢究竟係點樣跨越咁多重難關嘅話咧，就記得留意港台電視7:35嘅《沒有牆的世界》，向夢想進發啦。去到8:00嘅《醫生與你》，今集咧係介紹邊一位呢？ 咁啊，星期二嘅《醫生與你》咧，醫學人嘅環節。咁啊，今集咧繼續係上個星期嗰位。主角嘉賓就是李月常博士，咁今晚係佢專訪嘅下集。咁李月常博士咧就係呢個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嘅言語治療科嘅主管。咁我哋上個星期咧有睇過嘅朋友都可能記得啦，就係佢分享過咧佢點樣用呢個言語治療。首先佢點樣香港嗰度開放呢一個科目啦，另外幫過幾多小朋友同埋老人家啦。咁今集咧阿李月常博士咧都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即係佢最深學術之外咧，原來佢好關心社會嘅。佢長時間都推動咧我哋香港言語治療嘅發展。咁佢本身係中大嘅一位主管嚟噶嘛。咁佢除咗係教佢啲學生啲醫科學生一啲相關嘅專業知識之外咧，原來佢都有教佢哋咧需要有使命感去幫助啲病人啊。咁之外，佢原來仲成立咗個社企。個目的咧就係為嗰啲業界提供培訓，希望咧幫助嗰啲基層人士咧可以有一個最適切嘅言語治療啊。咁佢最近有個新構思喎，好特別。佢諗住咧用瑜伽撈落去呢個言語治療當中。瑜伽係啦，佢會帶埋阿主持人梁海玲一路玩瑜伽，一路示範點樣用瑜伽去做進行呢個言語治療。咁我都好有興趣。看下佢幾位點樣揾得兼治療，咁啊想一齊分享一下嘅朋友，今晚8:00留意醫生與你啊！ 呢個 combination 好特別， 我平时只是听很多我来减肥啊修身啊咁加埋最进阶一点啦就说啊你冥想啊怎样跟天地合一咁样啦即是瑜伽。但我真的第一次听跟言语治疗有关。究竟怎样做呢好想知道啊。另外呢我觉得他讲得很啱的。作为一个医生最重要其实是有使命感。因为做医生呢我朋友读医那些呢很辛苦。你个个礼拜都是读书啦他已经。另外你进修啦又要譬如一些医生呢其实因为医学知识不断翻身呢其实他们要不断进修的。咁你 哇好忙 好忙喎、啊、你諗下你做嘢已经要 on call 36小时啦。然后你就喺度諗啊其实佢凭即点解佢用啲乜嘢嚟对啲病人好呢其实除咗係即係医生嘅职责呢其实最更大我觉得係个使命感係可以 support 到佢哋。或者个医生係咪真係帮到人呢呢一、這个係都我觉得使命感係好重要。咁所以佢用呢一个嚟作为一个 core 去教啲学生呢其实係我觉得非常之好㗎。咁所以呢如果大家想知道究竟瑜伽点样同言语治疗结合呢就记得留意八点钟嘅医生与你啦。咁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Vicky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以视像方式在金管局主办的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上致辞。他说香港作为内地最大外资来源地和对外投资目的地是内地企业境外投融资的首选通道是国家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试验田是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平台亦都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基地以及加强国际金融合作的重要爪手希望香港充分发挥优势和特点巩固提升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地位深化同各国各地区更加开放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并且要着力加强自身建设进一步提升影响力。何立峰又说中央政府完全支持香港长期保持独特地位和优势巩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地位。消息指房委会已经选定有超过60年历史的彩虹村作重建。公屋联会主席文裕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彩虹村属于大型屋村，如果搬迁计划分两至三期进行，估计需要20年左右才能够完成。他话彩虹村有60年楼龄，房屋质素偏差，很多居民反映希望重建。由于屋村租金相对较平，而楼宇维修费用贵，从公帑使用的角度，重建亦都合理。身兼房委会委员的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在同一个节目说如果宏照道的项目全部用作吸纳彩虹村的居民相信可以处理到大约半数的彩虹村居民。他又说彩虹村很多街坊住了四五十年以上有很多老相识或者姻亲关系如果能够一大批街坊搬迁到新社区能够较好保留原有社区网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何立峰应美国财政部长耶伦邀请，今个月8号至12号访问美国。美方就话，耶伦将会在今个月9至10号在三藩市和何立峰举行会谈。美国财政部一个高级官员说耶伦其中一个关键目标是更好地了解新的美中经济沟通渠道是否运作良好以及怎样确保沟通渠道不容易受到冲击。双方将会有更频繁互动但是强调今次会谈情况并非政策交易。 耶伦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署名文章，说美国寻求与中国良性竞争，而非试图以供应链多元化和保护国家安全作为手段，启动私营企业无秩序地大规模撤出中国。他说北京有不公平的经济行为，包括大规模使用非市场工具、市场准入壁垒，以及针对美国在华企业的强制行动。他和何立峰会面的时候将会提出美方关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色较为明朗，下周初气温逐步下降。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823点，跌147点，总成交金额52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7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33点，跌3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10.4跌2.2，阿里巴巴84元跌8.5，友邦保险71.25跌3，美团116.5跌7，中国平安41.4跌8.5，比亚迪股份249.6升4，盈富基金17.93跌1.4，万科企业8.18升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22, 日元 150.13, 瑞士法郎 0.899, 加元 1.37, 人民币 7.271, 英镑对美元 1.234, 欧元对美元 1.071, 澳元对美元 0.64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5。 日经平均指数报32501点，跌207点，港金报18430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6.09美元，卖出197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N 先提翻你，伟业街天桥往九龙湾方向近处启泰苑的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现时嘅龙尾去到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咁另外西沙路嘅坏车咧都系未处理好噶，西沙路近住泥涌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现时往沙田方向嘅车龙咧到企岭下老围，而去西贡方向嘅车龙接近翠涌华庭。屯門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小榄曾经是有交通意外，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的了，龙尾有待消散去到扫管笏。睇返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君怡峰，东九龙走廊过海的车龙到学园街，而去尖沙咀方向到新楼街。东隧去港岛的龙尾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到擎天半岛，西隧往九龙方向龙尾去到瑞丰花园，将南隧道蓝田出口往东隧方向都较为车多繁忙。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往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警察总部。东区走廊往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落返渣华道那一段较为车多，龙尾去到和富中心。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碧街。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沥源村车多，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咁另外提翻大家啦，油麻地嘅海宏道咧系有路陷，海宏道往佐敦道方向近文昌街休憩花园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荃湾惠泉路体育馆方向石围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Take him on.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爱国爱港，有才能，有志服务社区嘅人，可以令社区变得更美好、更完善。今届区议会一般选举会在12月10号举行，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嚟投票，选出你心目中嘅理想人选，一齐建造一个更和谐、更美好嘅社区。1210区选齐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韩国嘅女子团体IZ，佢哋推出全新嘅作品叫做《恋歌》，中文写住林琴，即系代表苹果咁嘅意思。歌曲用梦幻童话去到做主题，展现出每一位嘅成员亦都拥有佢哋自己独特嘅风格，形成佢哋呢一对超强嘅女子团体。用音乐创作自己嘅故事，希望得到你嘅共鸣。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IZ《恋歌》。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韩国团体日语歌曲IZ《恋歌》。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喂，有冇兴趣一齐去深圳吃喝玩乐啊？ 梗系有啦，仲帮你报咗名添啊！ 你讲咩啊？ 有个候选人搞出个深圳一天游啊嘛！ 诶，你小心跌落贿选陷阱、啊。 离开咗香港法例都管到？ 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系同时适用于香港境内同埋其他地方噶。任何人借飲食或者免费旅游嚟影响你嘅投票意向啊，俾同埋收双方都犯法噶。系想知多啲嘅，打廉署选举查询热线2920-7878啦。 香港电台选举事务处联合制作。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狂飙， 故事从京海市展开的扫黑除恶行动讲起，发掘出20年前一系列陈年旧案，逐步揭开主角、刑警、案因与当地黑势力高启强多年来的黑白较量，正义一方最终又能否将犯罪集团和他背后的保护伞绳之于法？ 国剧夜场狂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晨光 Morning Call 咧，好开心啊！因为今日嗰个听众咧，好多嘢想分享，就系呢个月好多人生日啊，系咪啊，蛇太？ 早晨，蛇太。 系啊，早晨啊，早晨啊， 早晨，蛇太，你好啊。 早晨。 咁啊， 早晨，早晨。 慢慢俾你数白榄咁样数咯。 好啊，好啊。 请讲、 啊。多谢你哋吓。咁咧系，咁啊，今日我靓家姐生日，阿罗太。 系，哦，靓家姐就系罗太啦。 罗太生日快乐。 多谢。 系。 九号咧就我自己生日， 哦，九号你自己生日啦， 生日 快乐，你即系后日，即系后日， 系啊， 喂，咁啊啱，即系你同你家姐其实都好近个生日， 好近，系啊，系啊，系啊，三两日啫嘛， 系咯， 系咯，你哋性格似唔似噶？ 好似 系啊， 差几日， 我系好爽直嗰个人嚟。 哦，咁啊好啊， 家姐斯文好多嘅，系啊。 哦，爽直咧，好容易交朋结友噶嘛，系咪先？好多朋友噶，我管你。嗯，好。 OK 嘅。 接住仲有咩人生日啦？嗯。 我个第二孙仔合合。 合合 合合。 哦，系咪喺后边啊？依家喺度讲紧嘢嗰个就系阿孙仔啦。 啊，呢、這个唔系呢个岁几嘅。 系啊，呢个字细啲啊。 呢个细佬 啊。 细佬叫咩名字啊？认识下佢先。 细佬叫维新。 维新 系 啦。 维新新金个新。 维新 维新 系维新系啦。 维新哦。 系、 哦、 啦、 哦哦哦哦。有新金啊，好开心啦，系咪先？好喎、啊，呢啲名啊，好明显改嘅时候，草花头都好刻意嘅，我都知道。喂、哎，咁啊好啊，最紧要咧，好运好命啊，啲细路仔啊吓，好接住仲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啊，蛇太。 我仔啦，我仔22号生日。 22号，哇，啲全部都好近、啊。 11月之星啊。 11月之星系啦，有排庆祝啊，你哋。 仲有冇啊？ 系啊，仲有啊，我个女啊，嘉欣啊。 哇 几多号？ 28号啊！ 28号，喂，你计住嚟生噶喎、 啊， 系咪啊，蛇太？ 约埋 噶嘛？约埋？ 系呢啲其实都好容易推算到嘅，咁啊蛇太开心，咁啊蛇先生又嗰段时间11月 又 开心啦，咁啊开心， 系啊，好勤力咯， 咁啊勤力啲咯，系啊，所以我哋祝你哋成家 系啦、 啊，我哋姓蛇嘅都系开开心心。 阿蛇生又几时生日啊？ 阿蛇生，唔好意思，佢上咗天堂。 哦，系啊， 唔紧要， 唔紧要，系我哋又唔知道，我哋唔好意思就真， 我哋 唔好意思啊，因为我哋唔知道啊，系咪先？咁但系 唔 紧 要 嘅，总之一家人即系最紧要就系大家 系 开心心，同埋身体健康，呢个系好重要噶。同埋我听到哇，你都咁多抱孙咧，其实你都好忙喎、啊，蛇太老实讲句。 我有5个孙啊， 系啊。哇，5个孙啊， 好开心、啊。 你独力凑定系点样？定系你系负责玩孙啊？ 我 一个凑三个啦。 哇，一个凑三个都唔嘢少喎、啊。 你叫我一个凑两个，我屋企都两个，我都已经头都痛啦。你三个有咩锦囊俾我啊？ 冇感浪噶，靠自己。 去摸索系咪自己？ 系都好 happy 啊！嗱，喂，依家喊紧喎，阿新仔。 喊佢攞嘢玩。 佢攞嘢玩。 攞嘢玩。 有咩玩啊？吓、 玩晾衫夹。 晾衫夹啊！ 好啲啊！嗱，玩呢啲都系夹亲啊！唔好玩咁多手机啊，嗰啲电子奶嘴嗰啲，远离少少。 系啊， 系啊， 嗰啲唔好住，嗰啲唔好住， 系啊， 系啊。 咁你哋11月之星有冇话点样一齐去庆祝啊？ 系咯，分开庆祝定系一次过？ 星期日啲仔女同我庆祝咗啦，多谢佢哋啊！我仔孙啊、新抱啊、女婿啊，咁啊同我庆祝。 出去食大餐啊？系嘛？ 系啊，系啊，食长脚蟹啊，之后妈。 哇！ 开心喎、 啊！食完你仲靓过长脚蟹啊！ 只脚都长啲啊！喂，咁你有冇同阿家姐一齐，阿靓家姐一齐又叫做去玩下咁样？ 我哋个礼拜都见噶。 哦，咁啊好啊，系 个星期 饮茶 噶，系啊。 系咪饮茶？ 好少。 哦，好少啊！ 翻去陪妈妈。 哦，翻去陪妈妈。 系、哦、啊，我亦都要好多谢我妈妈、生我哋出嚟，系、啊，俾我妈妈身体健康。 孝顺真系美德嚟噶， 真系啊！ 你哋又孝顺啲仔、阿新抱啊，跟住啲女婿全部都孝顺翻你。 系啊，啱啊，所以人最紧要咧就系自己都孝顺，咁啊自己下一代咧会孝顺翻自己。 系啊， 呢啲好啊，呢啲 好咁 啊。 喂，我唔阻你凑孙咯，你咁 happy 吓。 多谢你哋啊，多谢你哋啊。 咁讲，喂，记得支持我哋晨光第一。知知 有啊，我日日都听噶。 多谢。好啦，呢个时间咧，带呢首作品俾你啊，就系、是、周杰伦嘅《甜甜的》啊，因为咧听完你嘅电话咧，都觉得哇，好甜啊，好 sweet 啊。 我轻轻地唱一个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我喜欢的。生活，下一刻。 续下去，不需要理由。我唱着灵魂里面的那一流啊流，听过的每句话都很可口又啊又，那些多余的画面全被跳过，你的眼中只有我。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味道香浓的说，不喜欢的样子你都有。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舍不得只会微笑的淡薄。我轻轻地尝一口分量虽然不多，却将你的爱完全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成话一鸡几美咧，咁啊，其实鸡咧呢一种嘅食材，大家都系好喜欢嘅。 嗯， 系啦，咁啊，因为佢即系佢即系以呢个药即系唔系食系食材嚟讲咧，佢都几温文啊。 系， 即系又唔会话食到你好燥啊嗰样嘢。 牛肉咁样，有啲朋友唔 系 好食。 系啦， 跟住猪肉个烹调方法，有啲朋友又觉得哇，有阵臭猪味啊，唔系好容易 pick 得到啊。 所以鸡咧都非常之受欢迎啊。咁啊，譬如切鸡啦，豉油鸡啦，霸王鸡啦， 盐焗鸡。 系啦，系啦，咁啊，有炸鸡呢啲都系好受欢迎嘅。咁其中一款咧，今日想同大家讲下咧，就系、是、今日夜晚不妨试一试呢一个鸡嘅整法。 好啊， 就系葱油鸡。 哦， 葱油鸡咧 系 都好特别嘅，个原因系因为咧佢嗰啲葱咧系炸过、煎炒炸过，咁所以咧佢系特别香嘅。 哦， 咁加埋嗰个鸡咧一齐去到煮嘅时候咧，你发觉真系可以淡淡鸡同埋油。同埋葱系一齐 dip 落去嘅，系非常之爽嘅。 嗯， 好啦，咁你要整嘅时候点整咧？咁啊都系准备嗰啲鸡髀肉，其实就已经 OK 噶啦。咁、 嗯、 你想再方便啲嘅，你咪揾啲毛骨嘅鸡髀肉啦，咁样。 鸡柳得唔得嘅咧？ 鸡柳都得， 鸡柳有机会鞋少少咯，系啊， 都 系啦。 反而咧嗰啲姜葱油咧，有阵时你喺屋企咧，真系有一啱备用咧， 间 唔时攞嚟捞下面咧，我觉得都 系啊，嗰啲都系好正。 我都有整开啊。 咁而家呢个姜葱咧，就你可以即整啦，咁啊令到佢热辣辣嘅。咁啊你点整咧？其实都好容易嘅啫，先准备姜啦。葱啦，同埋蒜，咁先将蒜同埋姜咧就摆埋落去个镬嗰度咧就炒佢。 系， 咁由于今次主打咧系姜葱油嘛， 系， 咁所以油咧落多少少， 系落多少少，或者有啲朋友就中意用啲猪油啊， 系 猪油去做，即系特登即系炸 再香 啲，变啲猪油出嚟，系 系啦。咁啊，如果你想健康少少嘅，咁食咁多油都唔健康噶啦，不过想喺入边选择啲健康啲嘅方法， 稍微健康啲， 系啦，咁就选择啲健康啲嘅油啦，咁样。好啦，咁啊喺嗰个姜同埋姜同埋呢个蒜炒香咗佢之后咧，咁啊落多少少油啦，因为之后你个饭咧会捞油一齐食噶嘛。 系， 好啦，炒到咁上下嘅时候咧，可以落葱，落葱咧就再爆一爆佢。 系咪就咁绿色一条条嗰啲葱？ 系啊，绿色嘅都系切细条。 嗰啲干葱使唔使加嘅咯？成日都因为出去食咧，成日都系 干葱后边先加啦。 要加嘅， 其后先加都得。 Okay, 其后嘅 OK。 好啦，咁你就已经准备咗呢一个炒完咯。咁你嗰啲油咧就喺度啦，咁我咧就会先将嗰个饭咧要准备饭啦，呢个时候饭咧就摆落嗰个电饭煲入边，饭摆落电饭煲入边之后，你就加水，加到适量嘅水啦，然之后咧咁啊先将嗰个油咧就可以落少少落去呢一个嘅电饭煲入边先，即系你头先整咗嗰啲油咧，就我谂大概落一半到啦，就去个电饭煲入边先，咁啊电饭煲系会油少少嘅，咁你之后就落多系啦，自己洗啦，好啦，咁然后咧就准备定嗰啲鸡头先话过系鸡柳啦，咁你就放埋上去，落适当嘅水嘅份量就咁 冚埋電飯煲撳掣嘅啫。 嗯。 咁你嗰啲姜葱啊，甚至乎係嗰啲蒜咧，咁你其實亦都仲可以再攞油咧，就再整多少少出嚟嘅。咁嗰個咧就後期追加啦、 嗯， 意思就係話咧，當你嗰個電飯煲跳咗掣之後咧，你嗰、那個雞你可以拎出嚟再切件啦、 嗯， 然後你中意其實之前都可以加少少冬菇嘅，有人中意或者加臘腸， 哦、香啲， 係啦，跟住就撈佢啦，咁你就畢落個飯嗰度嘅時候咧，你可以加呢一個頭先已經準備咗嘅油啦、 嗯， 即係有姜有葱有蒜嘅油嗰、那個油啦，慢慢喺上面倒落去。咁啊，倒得靚啲，咁啊留翻嗰啲有得食嗰啲葱咧，就喺個最噹噹嗰個位，咁啊最靚啦，擺得。另外就再加多少少豉油喺面，咁、 哦、 你食落去嘅時候咧，就淡淡油香，亦、哦、都淡淡雞。 哇， 其實都好容易整，都係電飯煲整到嘅嘢嚟嘅。 係， 咁啊， 我都想食。 係啊，咁啊，睇下今日有冇機會，大家有學習下小白頭先講嘅一個 葱油雞。 我的享樂時代。 话说上星期做嘢啦，咁就去咗一个展览，我觉得咧都可以推介俾大家咧去欣赏一下嘅。 好啊，好啊。 啱啱咧就讲完就系大家可以点样去整呢个葱油鸡啦。 嗯。 但原来鸡都可以成为艺术品噃。 哦，搞笑。 系啦，因为咧有一班 假噶嘛， 系假 假鸡啊。 系啦，嗱，咁咧就其实事完就系有一班嘅中学生啦，佢哋为期咗一年，系跨过疫情添啊。 嗯。 佢哋咧就走访咗好多去探访唔同嘅人士啦，即系唔同阶层嘅人士啦，有乐龄人士啦，有低收入家庭人士啦，有一啲南亚裔嘅人士啦，甚至系小学生咁样。咁佢哋咧就同佢哋去了解啦，佢哋嘅生活系点样啊？嗯、有冇啲乜嘢系特别，即系会同佢哋 share 嘅嘢啊？又或者佢哋以前嘅，譬如乐龄人士啦，公公婆婆好中意同大家想当年咁样啦。咁呢一班中学生咧就透过佢哋嘅探访啦，就成为咗一啲嘅素材，就成为咗啲灵感， 哦、 就系一啲。雞仔的裝置上面咧，嚟到去 雞仔， 係 即係黃色嗰啲雞仔， 係啦， 真嘅，真嘅，哦， 假嘅， 假嘅都係假嘅，全部都係假， 哦， 全部都係假嘅， 即係冇藥束成分嘅， 冇， 假嘅裝置藝術嚟嘅， 唔可以講藥束嘅。我記得舊時細個咧， 都養雞仔， 都試過孵蛋咁樣噶 嘛，我都有玩過， 我都有 鴨仔有冇試過？ 鴨冇， 鴨仔依家真係好特別。 我細個咧。新年的时候咧，嫲嫲系会买只鸡由细养到大咁样， 跟住、哦、 新年就系啦，就系、是。 哇！你细个已经住大屋噶咯？ 唔系、 啊，你新年的时候就嗰只鸡就 你住公屋，你住公屋真系好难。 以前系会咁噶嘛？ 你住公屋真系好难养鸡噶。 唔系咁，因为我最记得就系乜嘢咧？我会喂啲米俾佢哋食咯。 哦， 系啊， 咁食唔食？ 有冇喊啊？咁你佢 细个唔知 啊？你唔知道啊？哎呀， 我系大个先知道，原来新年咁样咯，咁样。 细个唔中意鸡， 有冇改名啊？只鸡 唔记得啦，我就记得同哥哥，即系同我堂哥系咁喂埋俾佢哋食。 哦，我细个唔中意鸡嘅，我跟我阿婆去嗰啲买鸡嘅时候咧， 吓 俾啲鸡啄过， 有啲咁嘅事， 系啊，所以我有嗰个志愿就系食晒啲鸡佢。 哦， 系啊，系啊， 咁你好啱做上教， 系啊。 所以今晚 葱油鸡啊，白切鸡啊，手撕鸡，我直情要手撕喎， 手撕， 系咪好癫啊？ 好癫， 系啊，好咸啊啲手撕鸡。 你今晚整呢个手撕葱油鸡。 好， 好啦，咁我讲翻呢个艺术展先啦。咁其实咧就系呢个免费嘅艺术展览嚟嘅，就喺尖沙咀一个某一个商场度展出嚟嘅。咁当中有70只嘅假鸡，咁咧大家咧就系啲中学生就系喺每一只鸡仔上面咧都因应住佢探访嘅人士嚟到去设计咗嗰个艺术品出嚟。咁其中有一个咧，我觉得我好有印象深刻咧，就系呢一只俾大家睇噶。你知唔知佢系黄色啦？你见到佢侧边好似有两块嘢泛出嚟啦。系啦，你觉得会似系 似一只鹰咯？ 我都唔想望落去，白鸽嚟噶嘛？ 似鹰啊，鹰啊，系嘛？ 哦，薯仔皮 唔系啊，争少少 橙皮， 唔系争少少 金骨嗰啲皮， 争啲啲系香蕉啊，系其实佢系模仿咗佢着住，好似着住咗一件香蕉嘅衫。 我哋都好叻噶啦。 唔紧要，我哋冇创意啫，最紧要下一代有创意。我哋冇创意唔紧要啊，你都四张啊，你咪继续做你自己嗰啲嘢。最紧要下一代，我哋未来香港嘅栋梁 系啦， 十零廿岁嗰啲有创意就得噶啦。 系啦，点解会系一个香蕉皮咁样着咗喺一个鸡仔身上呢？因为佢探访嗰个婆婆啊，好中意食生果，咁而佢咧。 特別最喜歡咧，就係每日都會食一條香蕉。係啦，咁佢就同佢分享咗，即係以前佢點樣打工都係淨係食一條香蕉嘅咋。咁呢啲令到佢有一個創作靈感，然後咧就放咗落呢一隻雞仔度啦。咁呢個係啦，其實睇係好得意嘅。咁當中仲有其他好特別嘅雞仔啦。咁我覺得大家假日嘅時候都可以欣賞多啲唔同嘅藝術品啦，同埋去鼓勵多啲學生做唔同嘅創作，同埋自己啊。如果假設你屋企有小朋友嘅話，都可以同佢哋分享多啲以前。 好好好。